開支若果獲支持，將會有助通脹回落。預料拜登稍後簽署已經獲跨黨派支持的$10,000亿基建法案，相信有助建設各州基礎設施、創造就業職位和擴建寬頻網絡等。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一度雲帶覆蓋廣東，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相當溫暖。本週後期天氣稍涼，現時氣温是22度，相對濕度5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316点，跌11点，成交金额3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0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05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融创中国15.8跌1.24，腾讯控股492.8升7.6。融创服务14.72跌1.84，友邦保险85.15升1.95，美团287.6跌2.2，阿里巴巴161.2跌2，盈富基金25.48跌2仙，斯摩尔国际40.7升1.2，快手99.1跌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2，英镑10.47。瑞士法郎8.481，澳元是5.723，加元6.213，新西兰元5.495，欧元是8.93，每百日元对港元6.8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907。日经平均指数报29,741点，升131点。港金报17,33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36美元，卖出185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油泥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薄扶林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大埔道大窝坪旺角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前元同向陈独秀推荐周树人为新青年写文章，但是鲁迅对中国目前的现况表示十分绝望，而予以拒绝。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18/22，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 Albert。香港电台第二台是我成长的地方，当然有一份深厚的感情啦。当年我的节目 Albert 欧欧瑞强有一个环节叫做夏日恋人 Summer Lovers， 是读一些听众的来信，有点像现在未连 Hong Kong 的大城市小故事。不知道李志刚有没有听过我的节目呢？ 梗系有啦 ，Albert， 你系我偶像嚟噶嘛？每次听 Summer Lovers 都要听实啲海浪声先安乐噶。依家平日夜晚七点，我都一定听实 Albert 欧瑞强噶。 Alex， 估唔到你播歌同听节目都咁有品味喎、 啊。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正选， 恨到啦，终于。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ke my day。 Anson B终于得偿所愿啦。因为他成日话想同同门师兄 J 风合作嘅，今次就由对方度身订做咗呢一首歌俾佢，亦都成为佢嘅第二主打。作曲 J 风 JMYBs， 填词有 T-Rex， 编曲 JMYBs， 监制蔡德才。暂时上榜两星期，上升四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Anson B， You Made My Day。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ga 连思雅。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系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天气靓啊，心情正啊，呢个早上啊，星期一10点11分，早上好，梁启昌。 喂喂，你嚟猫？ 你系咩啊？你系咪吹烂烧？阿曲阿强啊，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周之计在于强。 系啊， 一周之计， 一周之计在于强啊， 冇错、 啊。 所以块面就越嚟越长。 系啦、啊啊，一周啊，几紧要啊。 好啦，愉快的周末完结咗，愉快的星期一又开始。OK， 嚟啊！ 哇，天气好好啊！ 一齐打卡好唔好？ 好， 好啊！ 系香港电视第二台， 我打咗啦。 你个支卡喺边啊？ 打咗啦，我支卡 打咗个咩字落去啊？ 醒住！ 好啦，希望大家每一天都系咁醒，听住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早上大致多云，23度气温，相对湿度53%。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干燥，吹和平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我哋有呢一首 My Sharona， 开始我哋三个钟头，我哋一齐嚟开下心，倾下偈，笑下啦。 记得今朝咧喺呢个网上都朋友一齐我哋打卡啦，咁啊有来自 Aruba 嘅吓一个远处嘅地方嘅一位叫 Wendy 啊吓，呢个世界咧真系好细啊，即系每一天咧喺我哋香港十点几过紧呢一个风骚范围嘅时候咧，都好多人喺世界各地听紧嘅， 系 多谢晒吓， 系 咁啊头先讲到咧就系话咧吓好靓嘅天气啦，我觉得靓嘅天气咧就好似你见到一碟好正嘅食物，你唔食咧就咁摆到好嘥，所以见到啲天气好似琴日或者呢几日都系咁啦，蓝天白云啦 吓， 同埋又唔系太冻啦，唔系太热啦， 系一粒云。 你呢排有冇见到有好多人咧都会好中意嘅就系影一个天 啦， 系净系蓝色嘅咋， 我琴日都有 影，全部都系一粒云都冇。 系啊，好正， 好 舒服。 我就话啦，咁靓嘅天气咧，我成日觉得，我觉得即系吓，坐喺屋企又望住电视，好嘥啊！我点都要行下出去做下嘢啊，呼吸下咁样样。咁所以呢个周末，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喺同呢个大自然咧，同呢个天气咧融为一体。 星期六我一早啊，已经去咗行山啦。咁我自己一个人去行山啦， 一个人啊， 自己一个人去行山。 不过 因为咧，我行嗰啲唔系话嗰啲好难嘅山，即系喺度讲紧嘅就可能系嗰啲咩物理好劲啊咁样，有好多人会行嘅。咁所以咧就去嗰度冇。就是、散个步咁样啦，吸收一下新鲜空气，同埋就系接触下大自然啦。因为其实咧，自从翻咗嚟做节目之后咧，好忙，咁啊已经好少就系日日咁啊，可能系朝头早啊咁样咧去行山咯。咁我嗰日直头系真系好早，7:00到已经出发啦。 但系你唔觉得？ 但系好多人啊，已经 7:00。点都好过10:00啊！可能我心理就人一多咧，你会觉得就冇嗰种叫做啊与山同在嘅感觉，即系冇系咪 咁样讲？我就觉得你朝头早同埋可能你9:00过后咧，个太阳已经开始出嚟咧， 开始 系两回事嚟嘅。尤其是你好朝头早嘅时候嘅话咧，你仲感受到嗰阵露水，以及嘅嗰啲空气，你一吸入去嘅时候咧，佢系有少少嗰啲好爽同埋润润地嘅感觉嘅， 甜 的，所以其实系唔同嘅嗰种咁嘅感觉。 咁 你晏啲去 有阿爷有冇做啲乜嘢？呢个周末有冇行下山啊？ 你犀利啦你！ 喂，你嗰时你买咗个大波鞋噶？你嗰对波鞋啊？ 大波鞋有冇着啊？ 有冇着你嗰大波鞋、啊？ 仲有几对大波鞋都未着、 啊？吓、啊、咁样，我翻工 唔系。佢呢种人买咗就当行咗， 系啊，我 讲咗就当做咗， 系啊，等于我哋买书一样啫嘛。你有时都会咁样噶。 你买咁多嗰啲大波鞋做乜嘢 啊？买一本书，跟住你摆咗喺你自己屋， 就当系睇咗啦。 我买咗咧，我通常睇佢背脊嗰几行字。 系，梗系啦，睇佢前后。 系啦， 你啊，你记唔记得佢喺节目里边啊？言之凿凿，佢话买咗大波鞋之后咧，佢又会行山，唔系佢会跑步。 佢会跑步， 跑咗咩啊？ 嗰阵时候因为写肥强周记啊嘛， 你跑咗几多次啊？ 肥强周记都接埋啦。 你跑咗几多次啊？请问你跑几多次？ 因为佢接咗，所以令到我咧好 吃。所以你就唔做运动啦。咩人嚟噶你？ 你睇下你啊，嗰个中围有事向外发展啊， 系又食得多，又食得好，系嘛？点啊？马伯良今日， 哇！我琴日攞奖， 马伯好犀利， 马伯冇 系好犀利。 我琴日终于攞到佢嘅掌声啦，因为我就想亲身试下昌哥厨房去推介嗰个 三万汤。 我去街市，哇！揾咗嚟三蚊，又唔大又唔细，50-50蚊， 啱啱好， 啱啱好啊！咁我话剥个皮未啊？佢跟住嗰个卖鱼佬话我摆得喺度，梗剥晒啦！你试下笃下，我真系笃。 但你睇落去佢似，即系剥咗皮啦，未剥皮系咪唔？ 第一望就见到噶， 未剥皮， 未剥皮咪就系好似鲨鱼皮咁样咯。 哦， 好似鲨鱼咁样咯， 滑溜溜嘅， 系啦，滑溜溜就剥咗， 滑溜溜嘅。咁佢跟住， 你冇理由唔知噶，剥个衫同埋剥。 喂，阿哥，人同鱼又唔同嘅，咁又唔可以咁讲。 你冇人唔知噶， 我未人， 喂，人佢噶嘛？你摸落就知啦，系咪先？ 未必噶， 潜水。阿 马兄咧， 我冇办法啦。 马兄咧，佢入面巢过出边，佢件衫都仲滑啲，因为佢烫噶嘛。佢入边巢晒噶， 小心肉滑， 巢晒 啲肉太滑。 跟住我小心翼翼去买咗一嚿豆腐，因为我费事俾我妈又闹啦。 系啊，因为买豆腐 你冇搞。成件事好似好困难，买个豆腐啫，使唔使小心翼翼？ 唔系 佢上次我 妈 我啫，你系咪笃中间嗰啲咪得咯？佢最主要唔可以四边跨佢啫嘛。 系啊， 有几难？ 又见到一盘，跟住我话唔该俾个中间我，佢面有蓝色， 系真系见到起上次咪就系俾边 佢？佢点样挑起中间？ 所以就系挑唔到啦。佢话我点挑？ 佢就同你用呢个字讲 啦。乜总有边噶？系咪先？唔系你买一板豆腐，你总有边 系啊？但佢开几解？ 系咯， 我要中间。 我明。 佢话我点挑起嚟？ 阿马老师，你即系爹哋咁有钱，你咪成托买晒咯。唔该，成托。 净系食中间嗰啲嘛？ 系啦，跟住等晒嗰啲佢系嘛？你咁豪迈啊嘛？ 跟住佢话。 誒得啦，我幫你搞啦。 佢 攞咗另一盤，然後我見到佢側邊嗰啲爛咗， 即係夾咗 落去啊。咁佢啱我俾啲嚿你啦，介唔介意？ 俾爛嘅你啊！ 俾爛 嘅你， 俾塌咗側邊，俾中間嗰嚿我。佢話好肉酸嗰盤豆腐，咁就費事攞出嚟賣啦。咁我買翻嚟之後咧，我 咁佢點樣應我哋做咩啊？佢唔攞出嚟賣？ 唔知啊，佢收埋咗，可能賣唔到。 唔係有時佢哋好慘嘅，就算你買好多嘢嘅話咧，因為我哋咧就係泰國係外貿協會啦，就算係買餸都係。係 啊。 有時候你會發覺就佢爛曬嗰啲嘢嘅話咧，佢一定會執起嘅，但係唔係唔食得嘅。係 啊， 好多時候都係咁嘅。 佢塌咗邊啫，佢話啊俾你啦咁樣。 佢要下架嘅。 係啊， 冇都冇人買嘅。不過 咁如果你咁嘅性格，你話你反正唔要，你成托俾曬我啦。 咁又唔喎，佢要嚟做咩啫？食得曬佢會要嘅。 整麻婆豆腐啊嘛， 其實咧 咁啊貪心精。 我 话你啊贪心精， 我紧啦，我真系好耐冇， 好似一种饮品咁。 系，冇错，嗰只楼已经有 饮得太多贪心精啦。 我真系冇在。 你咪每日饮一支啊？ 我以前系， 以前细个饮麦精，饮咗一边饮贪心精。 你有少少嚟嗰个系精，每日饮贪心精。 我真系。 记得买，花郎记得带，精， 贪心精， 每日都饮贪心精， 点解会知热嘅贪心精？ 越饮人越死， 我真系冇， 跟住就系暖在手，暖在口，暖暖在心得， 贪心精，乜都贪。贪心就最啱，你不如你出啦，呢个产品啱你啊，贪心精啊，系啊， 妈咪记得买啊，花记得带， 但系我真系冇啊， 贪心精， 你信我啦，头先我咪话，嗱我又岔开少少话题啦。剛才我咪買一支墨水筆芯俾你嘅， 係啊，多謝你啊！ 我見到個書局成包啊， 點解你唔落多啲咧？ 我就係貪心精入嚟啦！ 你呢啲應該貪心嘅，你又 唔貪？你諗下，即係冇人再買嗰啲筆芯噶 啦， 好少。佢成個膠袋，我起碼有二三十支，我貪念即刻起。 幾多錢支啊？我想問幾多錢支？ 我問佢幾多錢支，佢話46蚊支，46蚊支係啊。我话你咁大包，你都卖唔去噶啦，一年唔系得。 你同佢咁讲啊？ 系啊，佢真系卖唔去，有几 多？真系饮咗好多支贪心精啊！ 唔系啊，点解你唔去？即系譬如佢平啲啊，平啲我帮你买晒佢。 我卖晒又唔得，你用唔晒，你一世都。 其实你系唔会用嘅。 梗系啦， 系真嘅。 用一支，如果好地地嘅，你咪一支咯。 用咗几耐？我想问一支。 好耐。 可以用好耐噶。 哇，咁佢几耐先卖到一包？真系。 所以咪就 系咯。所以我贪心精，我系咪应该出动啊？我即刻变身。 系啊，嗱，46蚊两支。我一定佢一定肯 贪心精，点会同你46蚊两次？46蚊买晒佢成包， 46蚊10支，唔系佢都话冇用咯。 佢真系冇用， 即系等于佢买豆腐啫嘛。 佢点啊？佢点啊？ 佢唔制咯，佢收埋。 唔制啦，嗱，你啲贪心精就好似咧年尾咧，花市嗰度咧，即系6点钟清晨6点就等人掉花盆咁样。阿叔，你系咪掉噶啦？俾我啦，不如嗰啲贪心精，一到花年尾就出动噶啦，系咪？ 其实都因为你贪心精，你觉得好耐好耐之前咧，佢哋卖唔晒，佢会摆埋一边等你。啲人嚟攞，但 系 有貪心精，係之後嘅話咧，佢哋就真係冇辦法，一定要掟爛佢。又講唔係，有啲人就嚟。 哦，你講啲花嗰啲， 賣花嗰啲，佢話：，因為我點解要掉爛佢啊？係咪先？ 因為好多貪心精啊！ 因為好多貪心精就喺度等咯，喺度等佢。係 啊， 咗賣唔曬嘅時候， 因為個個知 佢 哋嗰個做法 啊 嘛，佢哋諗住咧運輸費都貴，算啦，就擺埋一邊咧，有人攞。點知原來有啲人咧咁啊，咁就唔好買住啦。貪心精協會主席阿馬小強話咧，6点钟佢有得執啊，咁就於是搞壞咗。 就係啦，貪心精協會實在太多人。 係啊，貪心精協會主席阿馬小強， 你就001啦。 係 點解我哋要講呢樣嘢嘅？先講行山。 因為你話佢買嗰啲豆腐，成板豆腐咁醜樣，佢都唔賣噶啦。點解唔成板托翻？ 我本來問緊佢個大波係點解唔跑步，佢自己講話啊，我阿媽，我琴日 你 rewind 得太前啦。其實你講緊點解會貪心精嘅話，係講緊佢嗰板豆腐。 係啊， 我知啊。而係佢講咗阿馬伯冇讚佢，琴日係啦。 咁啊，跟住咧煲咗之後咧，哇，真係好好飲。 喂，可唔可以教我哋点煲啊？ 一样， 就用仲嗰个方法， 系同埋一样。不过我叫佢，我话我一个朋友啊，昌哥啊，买苦瓜乜乜乜乜，我未讲完啫嘛， 我有我煲，我有隻鴿， 不在老娘眼內。唱咩歌啊？ 我即刻唔敢講。 梗係啦， 係啊， 係啊。 仲有叫你加蘿蔔嘛？ 係啊， 係啊，有加蘿蔔。 仲有 加呢、個苦瓜嘛，護絲啊嘛，係啊。 佢就話我中意聖瓜豆腐咁樣。 哦，聖瓜豆腐油打。係、 啊，好啦好啦，你煲啦煲啦，啊煲完之後真係好好飲， 好簡單㗎， 好簡單。 媽媽廚房係好犀利嘅，不過我哋星期四嘅昌哥廚房都好犀利。有所好啦，好唔好啊？咁我哋每一天咧有唔同嘅节目。今日星期一，我哋有心理测验， 系，仲有就系行走 江湖，行走江湖，冇错。 留意留意。It's been 7 hours and 50 days sinc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 I go.Your love. Since you've been gone,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I can see whomever I choose. I can eat my dinner in a fancy restaurant.做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我哋有 Chanel Conning 嘅呢个曲，十点廿九分。听一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先听咧十点半新闻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翻返嚟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消委会测试市面七款铸铁锅样本，当中四款验出的金属释出量超出国际标准或欧洲委员会所定的上限，其中一款的铁释出量超出欧洲委员会的指引上限54倍，另一款验出致癌重金属锌同镉，当中锌的释出量超出国际标准上限16倍。消委会话已经将结果交俾海关跟进，促请生产商立即审视产品原材料同埋生产流程。消委会又发现铸铁锅嘅传热速度同埋热力均匀度差异好大，增加掌握烹调效果嘅难度。另外，全部样本在煮食时手柄温度都高于欧洲标准所定的摄氏55度上限，介乎摄氏大约89度至97度。消委会提醒消费者首次使用铸铁锅前，先用水和少量清洁剂以海绵或软布清洗，煮食时应该先戴上隔热手套或者使用隔热垫。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今日开会讨论，包括将科兴疫苗接种年龄下限降至3岁的申请。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科兴已经发表涉及儿童接种疫苗的第一、二期数据，但只有50多名3至5岁儿童，大约80名6至11岁儿童的数据。認為數據非常少，他估計若果今日批准將科興疫苗接種年齡降至3歲，最大誘因是內地有超過1億名兒童已經接種科興。崔俊明說，兒童接種伏必泰的劑量是成年人1/3，但接種科興的兒童要使用成年人劑量才能夠產生免疫反應。他建議同時商討降低伏必泰的接種年齡下限，讓家長可以選擇只接種伏必泰的抗體較高，而科興的副作用較輕微。漁農自然護理處助理處長陳堅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上星期已經開始定期捕捉野豬的行動，會到有大量野豬出沒、曾經傷人、對公眾構成傷害的地點，每月會有5次行動。他說外界指新措施令野豬滅絕是誤會，澄清行動只針對習慣在市區出沒的野豬，不會捕捉郊區的野豬。他說自2017年起已經推行不同措施，包括捕捉絕育放回政策、教育公眾等，但野豬滋擾和襲擊市民的事件都有上升，所以推出新措施，以往的捕捉、絕育、放回等政策將會暫停。被問到會否發出狩獵牌照給狩獵隊，陳堅峰說不排除用任何方法解決野豬問題，現時主要用麻醉槍，但亦有考慮狩獵的方法。南韓新增200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是連續6日單日超過2000宗。另外新增12宗死亡病例，累計3115人死亡。重症患者471宗，是連續10日超過400宗。韓聯社話，近期60歲以上群組危重病例持續增加，引發病床告急的擔憂。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32点，升3点，成交金额5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6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62点，跌42点。 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融創中國15.4跌1.64，騰訊控股493.6升8.4，融創服務14.44跌2.12，友邦保險85.2升2蚊，美團係288.8。美团289元跌8毫，盈富基金25.46跌4仙，阿里巴巴161.7跌6毫，斯摩尔国际40.8升3，快手98.8跌2，比亚迪股份295元跌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2，日元13.89。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4，人民币6.38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9,754点，升144点。港金现价报17,33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6美元，卖出1860.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九龙医院。重复多次啊，就系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九龙医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出。咁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塘会。七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一带咧都系挤塞。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排到去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大埔道大窝坪去旺角、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過最風騷快活就梗係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點至1點，風騷快活人啦， 記得聽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晝10點到下晝1點，風騷快活人。 冇错啦，头先咧开始嘅时候咧，我都讲咗啦，其实咁靓嘅天气咧，咁啊要出去行下，呼吸下空气啊，每日阿锐咁行山咧，都系几好活动。咁我咧就琴日咧决定咧的起心肝，我想做咗好耐噶啦，就系咧去买翻部二手单车，因为之前咧我就本来有一部嘅，但系我搬咗去新个地方之后咧，抽唔到单车位，我唔知点算。咁咧嗰下咧就好彷徨，有好多嘢要处理啦。咁搬完屋咁就卖咗佢。咁啊而家咧就决定再买翻部。咁琴日就终于买咗部二手单车咧，就踩咗一个黄昏，咁啊觉得好开心。 唔同 啦。我想問而家二手單車幾多錢啊？ 冇分 一手有幾多錢？ 冇得咁講嘅喎，係完全冇得講嘅，因為咧一手嘅單車可以幾萬蚊，五六千蚊，去到二三千蚊都有。咁二手單 蚊都有， 二手單車係啦，二手單車就幾百蚊以上咯，打上咯，係啊。 咁點解你會買二手嘅？好奇啊！ 講緊嘅幾百蚊其實可以買新單車，咪你嘅意思係？ 我唔知啊，我去到嗰、因為我識得嘅，咁我去到我啊有啲即係啱啱今日有啲咩二手單車可以買啊咁，咁我見到 OK 啦，即係有時啲嘢唔好要求咁高啊，即係我 明白。 最緊要咧，其實喺單車咧，如果你哋唔係外貿協會咧，反而唔係個單車嘅樣啊，你係試下踩，係 啊， 你嘅身高係啦，你踩落嗰咧個單車佢運行起上嚟順唔順暢，你自己控制嗰個，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坐落個感覺， 明白 多啲啲嘅。我 你有冇買過頂帽啊？ 我已經有㗎啦，不過我琴日就因為我琴日就冇戴。 都好舒服。 其實 咁你喺邊度踩啊？ 我喺沙田區。 哦， 沙田區一路沿住嗰個單車徑，係啊，踩單車徑， 單車徑，不過都要小心咯。 都要小心㗎。係 啊，尤其是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都有好 多 新手㗎。係啊，咁啊會比較危險啲。 大人有，小朋友更加有。 係啊，所以小心咯。 小朋友唔識避嘅。 馬老師，頭先我哋講開波鞋之前咧，你話阿伯母亦煲咗啲湯啦，但係你冇乜點出去行係咪？即係呢個週末。 星期六有。行街啫，我都系即系 shopping 喺市区嘅， 好多人啦，应该 好多人，喂，人山人海，真系唔知点解咧，未到圣诞， 咁咪圣诞咯？咩啊？我有一日啦，星期几咧？星期五啊，我去化去，已经开始卖圣诞树， 大红花 系啊系啊，梗系啦，梗系啦， 冇大红花，圣诞树，大红花要近时 因为你圣诞树唔系圣诞节先摆噶， 系啊， 反为一过圣诞节，好多人就抌噶啦， 好多人已经开始喺嗰度订啦， 所以系一个月前就摆噶啦。 我已经见到有好多人喺度倾紧，喺度讲紧，细细棵嗰啲咧个行情啊，大约系会咁高到几多 一 尺 一 尺到啦，三百几蚊。咁已經喺度同佢阿媽講嘅啫，哇！而家咁早拎買翻屋企啊，跟住咧阿嬸已經喺度講啦，佢話咧如果再遲啲嘅話就會好貴啦。 哇！ 如果係咧，你好而家買啦，咁樣咯。 同埋如果你真係要點住屋企，梗係早啲買啦。 係啊， 我覺得 係啊，其實冇乜所謂㗎，因為其實買翻屋企嘅話好香㗎。你有冇试过买 真 嘅圣诞树？我而家讲紧嘅系真嘅圣诞树，唔系讲胶嗰只，因为买花去啊，好多人啊！嗰日 你有冇买啊？ 我冇买到，我真系都忍一手，系啊，因为我就觉得除非咁啦，因为而家有另外有一种咧个玩法系点样咧？就系其实咧你可以买翻屋企啦。擺咗聖誕節之後嘅話咧，其實基本上若果你屋企係有地方可以種咧，可以種得生嘅，即係種埋佢啊，就唔係話係啦， 即 係一個聖誕節之後咧就抌咗佢，幾 好 噶，就循環不息啦。你令到佢係其實你買棵樹翻屋企咯。 其實嗰啲係咪松樹定咩樹嚟？ 係啊，應該係啊。 種唔種得高？好 種得高， 哇！ 聖誕樹 驚你間屋唔夠大啫，其實樹咧可以種得高啦。 咁細細棵可以去到咁高啊！ 所以啲人先至咩啫嘛，會買呢啲嘅就割咗之後，咁跟住就翻屋企揾嚟過聖誕節咯。完咗聖誕節之後，我就覺得其實咁樣抌咗嘅話就好嘥嘅，係 啊。 有時我就會將佢又劈咗佢之後，跟住當柴燒咗佢。係喂，好香噶！嗰啲樹 即 係 你都 買 過真嘅，你都買過。 我買過就細細棵嘅，始終都係唔可以買好大棵，因為屋企有貓啊。 系 啊，你知道其实佢哋系毁灭，系啊毁灭你所有嘅圣诞节嘅装饰噶，好犀利啊！我哋会擒上去啦，将你啲嘢扯晒落嚟啦。所以其实嗰次我真系买一个细细只细细个嘅，我谂啊两尺到啦，摆个喺屋企咯。跟住最后尾嘅时候冇啊，我又唔想掉咗佢，咁我咪劈开佢当佢柴咁样，搵一日喺屋企慢慢慢慢烧佢，跟住唔知几圈。 我以前咧细路仔，即系屋企细路仔仲细嘅时候咧，我就会用胶嗰啲咯，因为胶嗰啲嘅叫环保啲咯。咁但系你话如果要相比真嘅咧？咁佢梗系冇嗰啲樹木嘅真嘅香味啊，個質感都唔同咯。咁但係每一年咧，就你擺出嚟，咁叫做有少少氣氛。用完之後又擺落個袋，收翻埋佢咁咯。我就係咁。 你哋又好咧， 你從來唔整呢啲嘅咩？ 我冇得整啊！ 你屋企冇呢啲嘢噶？唔慶祝聖誕㗎？ 你而家幾多歲啊？阿媽唔俾。 即係細個嗰時候，最恨 有 聖誕樹啦。 細細個， 你而家大個都可以㗎。 我話俾你聽，即係最細個嗰時候，即係最恨有聖誕樹嘅。唯有點樣呢？嗰次收聖誕卡嘅，就唯有掛喺嗰啲窗口度，係咁嘅咋。 我覺得聖誕氣氛 都唔準賣， 唔係一定要細路仔，大人都可以喺屋企。 你而家都可以 嘅， 馬小玲。 我大個咗之後咧，就而家就冇心機整啦，而家冇心機整。不過我依家咁樣聽你哋兩個講咧，我又想整花。 係 少少 生活情趣嚟 嘅。你未必需要有聖誕樹啦，又或者可能你整一個嗰啲花誒， 整喺 門 口嗰度好靚。門 口嗰度我都覺得好靚同埋好香。 你以前掛聖誕卡，而家仲有冇掛？ 而家冇收聖誕卡， 都唔寄俾佢啦。 你咪掛啲底衫底褲喺度當。 當係咯。 啊，佢日日都有咁就，日日都聖誕節咯。 都未必㗎， 有黃有白有綠 嘅。哇，咁核突嘅。 精神開朗，陽光温暖帶來無限美。陽光碧海，半圓住夕陽，長虹壯闊，清風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為了生計染盡塵俗氣。乾坤跨海，你身邊一切晨光堪上，斜陽陪伴你。其實陽光空氣源自平均給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晨早空氣清新開朗，陽光温暖带来无限美，阳光碧海，半圆住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尘俗无数分离，乱棍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 生活咧可以由自己嘅选择嘅，咁你行山同埋行公司咧，我相比咧，我觉得行公司辛苦啲啦。而家即系如果假期嚟讲，即系嗰啲逼人啊、逼车啊嗰啲咁样感觉系咪？行山虽然你话哦，可能咧，如果你行唔惯咧，会喘气啊，只脚好攰，咁但系慢慢你会开始就会行多几次就会惯咯咁样。咁但系讨论区上面咧就有个男朋友咧就喺度呻啦，哎呀，我女朋友咧突然之间嗰日咧兴致话要行山，我咪同佢行咯咁样样，即系行咗几分钟嗰啲楼梯啊，我哋有一次讲过好多嗰啲。叫山區或者嗰啲郊野公園，你要行一大 長 命 長命斜啊嘛，上去先啊嘛。佢就行嗰度已經話：哎呀，我唔制，好辛苦啊！我哋落去搭車啫，咁樣。咁男朋友冇辦法啦，就佢啦，就落翻下邊就搭車，即的士啦。我意思就係上到山上邊，咁嗰個女朋友就影相打卡打卡打卡，哦走咯咁樣樣。咁就一路落山啊！落山咧，其實你話係咪真係易啲咧？我覺得可以係咁講，但係其實你膝頭哥會嘣嘣嘣，都會有少少壓力嘅，即係。如果是很斜的那些呢，咁就行下行下，那個女仔呢就帶得一支細水，好快飲晒啦，咁就攞咗男朋友一支水嚟飲咁啦。咁男朋友就心裏面有啲唔舒服嘅，就哎呀下次唔同你行啦咁，但可能我口唔敢講出嚟啦。唔知阿 Sarah 作為呢個行山嘅女孩子呢，你會唔會覺得有時行山你唔可以用行公司嗰啲叫做舒舒服服嘅態度去行， 行山有幾種嘅，我覺得譬如可能你講緊嘅就係話，可能係幾個鐘頭或以上嘅咧，你係絕對係要有裝備嘅。如果係冇裝備嘅，好多時候就會出事啦。咁再加上仲要睇下咩天氣啦，咁啊就嗰啲唔講太多。不過我只係會覺得就係、其實今次呢一件事，你會見到嘅就最慘就係阿男朋友喺出發之前已經同咗阿女朋友講，你係需要有一個 list 嘅，裡面包括就係要帶水啊，你要帶乜啊，要帶乜啊，要帶乜啊咁樣。佢嚟到嘅時候只係輕裝上。就是半隻好細支嘅支水，到最後尾嘅時候，我哋會發覺嘅就係佢為佢帶嚟好多麻煩咯。咁啊，會覺得就我諗個心態係喺咪後，我哋都有傾過嘅，就係話我諗呢一個女仔其實基本上佢唔係想行山，佢只係想打卡。係 啊。 有好多噶嘛，而家啲網紅 佢嘅 Facebook 啊， 系啊， 著 到好性感啊， 行山啊， 你見到佢就著嗰啲衫已經唔啱噶啦，係啊，你行山唔應該咁樣包到實曬噶，因為如果係咁嘅話，你會好辛苦噶，咪會著嗰啲瑜伽衫走去就影相嘅， 性感啊嘛， 你一睇已經知道唔係行山嘅裝束咯。 即係所以咧，如果佢真係想行咧，咪帶佢去城門水塘算咯，城門水塘最舒服噶啦， 彎 仔道， 係 啦，行兩步個水塘又靚，咁你咪走咯。 有呢一種咁嘅行山嘅，因為。 其實我如果唔係話真係好中意嘅時候咧，我都會係咁嘅。總之一定要附近交通方便。 係啦。 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好靚嘅行山咧，其實基本上一定交通係唔方便嘅。 冇錯， 係咪？ 係啊。 咁嗰啲你就真係要有裝備，若果唔係會好容易出事嘅。 同埋我都覺得個男仔都唔夠愛個女仔啊。 點解啊？ 我都明知呢個女仔係咁嘅啦，我唔相信佢第一日行山先知道佢呢啲性格。 嗯。 即係佢肯定有啲，譬如話佢行街，你又要你買支嘢飲啊，諸如此類嘅。 我贊成你嘅講法啊！我唔知道我係咪喺呢一度有冇講過啦。我試過有一次係因為咁樣，我真係覺得我自己有一個非常之好嘅男朋友咯。就係佢試過有一次，佢叫我就是、因為行完一段時間之後，佢話你應該要行一啲勁啲嘅，即、就、係、是、挑戰自己嘅體能。系啦，跟住佢就帶住我行咗一條比較困難啲嘅，但係佢亦都唔知道原來我係未得嘅，就同埋另外一個朋友，即係有兩個男仔啦，咁其中一個係我男朋友啦，咁三個人一齊行，行到咁上下嘅時候，其實基本上我知道我已經唔得啦。咁再加上嘅就係因為其實衰嘅，之前咧佢啱啱落完雨，咁所以咧其實咧啲路係跣嘅，你好驚啊！又喺個山上面度落緊去嘅時候嘅話咧，你係真係隨時會跣落去嗰啲山崖嗰度，跟住唔知去咗邊嘅，咁啊真係好驚，你每一步都要步步為營咯。佢就慢慢慢慢喺側邊嗰度咧，就喺度支持我。喺度安慰我，同埋耐唔耐嘅時候就唞下先啦，唞下先啦，咁俾佢自己啲水我飲咯，跟住將我所有嘅裝備全部自己一個人孭曬。 佢 真係好多謝佢咯，到最後咩就我真係克服到咯，咁我覺得真係好開心。不過以後都唔會再去。 好嘢，好嘢嚇！人生好多嘅困難都要我哋自己克服嘅，very good 嚇！我哋從爬山學習。好啦，呢個時間咧仲有八分鐘到早上十一點鐘，帶嚟另一個環節。网上情，擦胶和原子笔。更正一下，是擦胶和原笔先啱。有一日，原笔和擦胶话：我好抱歉啊。擦胶就话啦，点解啊？你冇做错任何事啊？铅笔就话啦，我好抱歉，因为我嘅铅笔经常写错，你为咗要擦去我错误，每次擦去一啲嘅铅笔嘅错误，擦胶就会消失咗一部分，每一次都会变得越嚟越细旧啦。擦纸胶就话啦，咁系真嘅，不过我唔介意，你知唔知啊？我就系因为你铅笔而存在。只要你做错咗事，我就会帮你解决。将来有一日我会消失，到时你就会换一个新嘅擦纸胶继续使用。我开心可以帮你做呢一件事噶，唔好唔开心，唔使为我担心。我唔想见到你伤心嘅样子。呢个小小嘅童话故事讲乜嘢呢？爸爸妈妈就好似擦纸胶咁样，小朋友就好似铅笔一样。爸爸妈妈永远都为小朋友清除他们的错误，有时他们会为了小朋友而变得受伤，就好像擦纸胶那样越来越细旧了。最后擦纸胶也就是父母会停止这个工作，离开他们的小朋友。而他们的小朋友大了之后都会找新的擦纸胶，这个就是他们的丈夫或者太太了。虽然孩子已经离开了，但是父母仍然会为他们曾经为他们做过的事情感到高兴。父母也都不开心，因为见到他小朋友担心或者悲伤，他们会分担他们的一切。每个人的一生曾经是铅笔，我们的痛苦就是见到我们的父母每一天每一天变得越来越衰老。而我们都知道将来有一日我都会成为人哋嘅父母，我都会好似我嘅爸爸妈妈一样，就好似一嚿擦纸胶咁样，变得越嚟越少，越嚟越少，最后只喺记忆中曾经出现过。 Hello， 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作为一个父母，回想翻自己父母为自己所做嘅一切，会唔会而家有一种

讲到马小强当日咧吓，呢、啊、一、這个嘅未发迹嘅时候咧，就得嗰啲伯乐啦吓、啊、赏识啦咁样，系咪啊？ 有好多个、嗯，有几位， 嗯，好， 真系有几位， 系咪？ 系啊系啊， 但系可惜你唔系千里马，系咪？ 脱脚马， 你马就系马。 决定开始注射的具体日期，以色列总人口940万，当中大约120万人年龄5至11岁。卫生官员指出，这个组别人士若果不接种，怎样达至群体免疫？另外，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政府预计将批准为50岁以下的民众注射新冠疫苗加强剂，希望在冬季临近前降低疫情传播。報道說，英國一個委員會預計將在當地星期一批准擴大接種範圍，但年齡組別的細節暫時未確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法國外長勒德里昂通話，就俄羅斯在烏克蘭境內和附近的軍事行動和附近的軍事活動表達關切。美国国务院在声明说，两位官员谈到俄罗斯在乌克兰和附近的军事活动，两人又重申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欧盟早前表示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军事调动感到担忧。乌克兰国防部早前说，大约90000名俄罗斯士兵驻扎在边境沿线和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东部地区。俄罗斯强调军事部署是内部事务，否认有任何侵略意图。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天气稍凉。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44点，跌83点，成交金额6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7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07点，跌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融创中国15.34，跌7。腾讯控股492元，升6.8；融创服务14.14，融创服务系14.16，跌2.4；美团286元，跌3.8；友邦保险85.1，升9；阿里巴巴160元，跌2.4；盈富基金25.38，跌1.2；比亚迪股份290.8，跌9.2；斯摩尔国际41.55，升2.05；保利协鑫能源3.2，升2.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2，英镑10.467，瑞士法郎8.48，澳元5.722，加元系6.216，新西兰元5.495，欧元8.931。每百日元兑港元6.84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908。日经平均指数报29754点，升144点。港金报1733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8.06美元，卖出185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阿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而且车龙就接近怡安阁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回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城市花园。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 车龙排到去创资中学对出，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日喇沙利道一段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花墟公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大埔道大窝坪旺角、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青山公路中山塘荃湾、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丁角路大美督落斜方向新娘潭咯，同埋东涌长东路愉景湾巴士站方向机场。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现在完美巨度暑假。 二台话你知， 任何人都会有压力，但是当女性面对压力的时候，通常会更愿意找人倾诉或者主动求助。 而很多男士可能认为自己要有男子气概的表现，例如要坚强、有担当、强势，会令他们就算遇到问题都不敢找人帮手。 有压力而不去找正确方法解决，久而久之可能会导致更多问题的，例如失眠，每晚都睡得不好，严重影响日常工作。 而过大或者持续的精神压力会降低人的免疫能力，令人更容易感染各种疾病。 压力亦都会衍生出抑郁症或者忧虑症。过分的忧虑、担心不单止会影响日常生活，同时都会影响人际关系和工作表现。 用错方法去减压，例如赌博，以为可以换来短暂的喜悦，不单止没有解决到问题，还可能会欠落巨额赌债。 想找人谈下自己的压力，各区的地区康健中心可以帮到你。立即登记成为会员，详情可以浏览 www.dhc.gov.hk。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风骚范围啦，第二个钟头十一点十三分，我哋开始呢个环节。行走江湖，第一篇，小张张送上伯乐。呢个唔系酒楼名嚟噶吓，呢个系一个赏识人，点解？ 系啊。 好，咁由我讲先啦。 好啊， 其实咧入到呢个香港电台都算系我一个叫做诶好彩嘅，因为我自己从来咧以前咧第一好少听收音机啦，第二咧就我唔觉得我自己讲嘢叻啦， 把声又 唔怕丑啦，把声又冇乜特别啦，咁所以入咗香港电台，但系咧我想讲翻一两个事件咧，我系会好多谢嗰个前辈嘅，或者一个大家仍然会记得嘅名字叫做 Raymond 吴石辉先生。吴石辉先生咧点解咧做咗两样嘢，其实都令到我会到而家都仲记得啦。首先咧就话，唔知我有冇同你哋讲过，我系嗰啲好心多嗰啲咧，做做下又想出去试下其他嘢，跟住又再 有边个唔系啊？后生仔 系咪啊？ 后生仔个都系咁噶，有一句说话啊嘛，鱼唔过塘唔大啊嘛，成日听你咁讲噶嘛，唔系你咁讲啊，即系听好多人咁讲噶， 系系啦， 你要跳出去你先知道。 我就喺香港电台，其实我好早期咧，我做咗一台嘅。做香港电台第一台，有个节目叫《有福同享》，系啦，咁但系收尾我 就 想出 去试下啦。就做到好似有难同当咁 样，唔系啊，去到有难同当， 完全冇 听过， 系啊，有难同当就唔做。 好耐以前啦，有 做咩噶？咩节目嚟？ 系啊，咩 都系啲杂志式节目咯，一台就一台，我自己一个人做噶， 自己一个人做， 自己一个人做噶。 咁你嗰阵系做啲咩噶？即系佢就系个内容系啲咩啊？包括 而家真系唔记得。 哇，有福同享， 有冇片段人间？ 仲要系泰杰帮我唱主题曲啊！ 哇， 佢系咁唱，有福同享。梁继章， 都好 hea。 泰极，阿泰极帮我作噶， 我 好听嘅，佢唱 得 系。 嗰时已经系泰极 ，Trinity 早期嘅泰极，早期叫 Trinity 系啊，两个啫嘛。嗰陣時啊 ，Trinity 係叫三個啦，但係其實嗰陣時候係兩兄弟啊嘛，又有要嚟又翻 嘛， 再加一個啊，冇錯， 加埋租 啊，三個係啱。 好啦，咁嗰啲舊事啦，樂壇舊事。好啦，咁後來咧，我一出一入咁樣樣，咁到我第二次啊，我唔記得第二次我辭職，已經第二次辭職咯。咁啊 ，Raymond 咧就拉住我講啦，佢話：喂，其實咧，佢講一句英文嘅，大致上意思即係一個滾動嘅石頭。聚集唔到嗰啲青苔，類似咁樣啦，咩 Rolling Stone Get Us No Moss 咁樣。 你會唔會會錯意咧？ 冇，即係佢意思即係話你咁嚟嚟， 叫你 嚟嚟去去， 係唔會叫你 滾滾啲定咁有陰遠？ 滾遠， 冇咩我再見到你。 嗱，一般嘅高層咧，佢最多咪。听下你意见，点解要走啊？留两句说话，唔算唔得就算啦。但 系 当时咧，佢作咗个建议嘅，唔知佢仲记唔记得啦？我记得嘅。不如咁啦，嗱，你真系而家你对你做紧呢样嘢，你觉得，唉，好似冇咩兴趣啦。我将你调过去讲波啦，咁样。 讲波啊， 讲波啊， 咪仲惊？ 系啊。 其实我 你叫我 坦白，我好坦白同佢讲，阿 Raymond， 我都唔识， 我唔睇波， 系啊，又唔睇波，又唔听波， 但系咁样。第一，佢唔知道我唔睇波。第二，其实佢都系尝试俾多个选择我啫。即系我好欣赏佢嘅 港马好过啦。 唔系啊，其实你无端端叫我咁样，我觉得有少少你系咪想留我噶？ 系啦，你嗰阵时又做紧咩节目啊？ 广播剧， 广播剧， 上广播剧系啦。咁啊，好啦，咁最后我话对唔住啊，即系好多谢佢俾呢个嘅选择我，但系。我从来唔睇波嘅，对于个从来唔睇波嘅人咧，你叫我讲 咁啊系，呢个冇意思嘅， 系 都唔熟， 你明唔明啊？ 明 啊，我梗系明啦，我咪就觉得如果我系你啊吓，即系譬如可能就系个老板同我讲啲咁嘅嘢嘅就话，不如调去你去做一啲嘅，根本系完全唔识嘅嘢，咁我真系唔知道。 咁佢又唔知我唔中意嘅。 咁我谂真系要多谢佢嘅，即系点样都好，佢都应该要多谢佢嘅。但系问题系嗰样嘢对于我嚟讲唔系一个选择咯。 系啊， 即系我只可以咁讲。 真系会你唔需要犹豫添嘅。即係我一聽，因為我咁大 個， 我咁大個人都冇睇過波，係啦。咁就話好啦。咁後來咧，再多謝佢嘅咧，就係話咧，當我再走咗之後咧，都係三次咧，我再翻翻嚟見佢嘅時候咧，其實我自己有少少唔係幾好意思。 你係咪自己敲門翻入嚟？ 唔係，係啊，魏炳郎幫我安排。魏炳郎就喂，見到你而家咁樣嚇，都係唔係白髮嘅喎嚇，即係做一啲，即係佢眼中覺得係冇乜成績，做緊唱片公司。系啦，即系啲行政啊、宣传啊咁样，咁我都有同佢倾下嘅，即系话好似自己都做得麻麻地咁样。诶，不如再翻嚟啦，话仲翻嚟咁。 哇，第三次咯， 即系算系咁啊。 而且不如唔会请我噶啦，咁样。咁所以佢就不如试下见下啦，咁样。咁倾咗之后咧，佢都肯俾多个机会我，咁所以好多谢。所以我经常咧当香港电台我屋企，真系唔系攞嚟讲，系真系嘅。咁再翻嚟咧，咁就做香港电台第二台咯，就成为一个后来做到同阿 Sir。 Sarah 啦，同埋好多好多主持人啦，青春 同我夾到 嘅， 你都要多謝佢啊！ 因為佢提議， 係佢提議嘅，係、 啊、正 啊！ 當時咧，我做星期六， 睇中我乜嘢？ 星期六日嘅節目，咁一個人做又好辛苦嘅三個鐘，咁佢就誒揾嗰個小妹妹啦，阿 Sarah 李麗蕊啦， 係啊，成腳掹爛嗰個 啦，係啦，咁佢提議咗， 佢真係咁講。 於是咧，我就喺辦公室打俾阿 Sarah， 喂，我係梁繼章啊，你知啊，知啊，咁樣，係有個咁嘅節目，朝頭早嘅星期六，你做唔做啊？你好似答我啊！ 即刻就你話 OK，OK 啊！ 我仲記得嗰陣時候個畫面係點樣，我喺屋企度執緊我間房，亂七八糟，亂糟糟，佢就打電話嚟，我真係抄抄抄抄抄，揾翻個電話。嗰陣時候仲係嗰啲咧，嗰啲係啊 攪盤， 係啊攪盤啊，同埋佢就有嗰啲線啊，嗰啲電話嚟嘅。跟住你同我講，我就話好啊，咪做咯咁樣。咁就開始咗啦，唔記得。 十六七岁， 唔记得，真系唔记得。但系总之佢就系，我都要系啊。之后佢先话俾我听，我先知道原来系阿 Raymond 哥哥，系啦，就 系 suggest 你可以咁样就揾我一齐做节目 嘅， 咁样系啊。 就变成今时今日。 你讲紧呢个故仔嘅，其实你早嗰轮都有讲咗啦，系咪？十八廿二嗰次访问， 之后 Raymond 有冇后悔咧？ 你话咧？ 应该冇。 你话咧？ 冇，冇，绝对冇。真 系好胆啊！ 你又讲啲咁嘅嘢， 好 胆 啊！ 系啊，我觉得我唔使我唔使我出手，我 哋一齐 取一排。我谂我哋嘅 fans 应该都应该感受到啦。 我问下啫。 神制造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愤，爱伟大，为何爱注定犯感？最清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 走江湖第二篇，发落雨 狐狸 脱脚马， 你咪狐狸啊嘛！ 好好好好 喂，到你啦，老狐狸。 我知道啊，喂，嗱，我喺我嘅即系工作生涯 咧，你答咗头先嘅问题先啦。 咩 啊 ？Raymond 哥哥会唔会后悔？ 唔会。 你唔好以为过咗一阵， 唔系 啊， 我喺 Facebook 嗰度有人问，叫我问啫，不过边个我唔讲， 系咪啊？嗰个就系 Raymond 哥哥系咪？你问我有冇后悔咁样系咪？ 我哋 收翻， 我好记仇。 我唔信 Facebook 有人问，我睇下先。你唔好老作，我睇下先。嗱，如果我揾唔到人，我揾唔到人系有问咧，即系话你讲大话。 系啊， 做五十啊奖赏啊，唔该你做五十啊奖赏。 快啲补翻。 你话 Facebook 有人问，我唔识 check 啊。 系朝头早嘅11:23，即系11:23之前冇人问呢个问题噶，即系佢讲大话。 系啦。唔该，你一做五十万奖赏啊！ 系啊，系、 啊， 你 不如我学翻先得啊！ 系啊，你照讲啊，我哋照 check， 唔紧要，我哋有三个人。 好，你讲啊，你讲。 嚟，你点啊？ 冇心机。 八号系边个？系咩？ 系、哎、今次我想讲啊，大只咪。 嗯， 系我佢对我真系好好嘅，吓咁、 嗯 啊、我其实响亚视个年代先识佢嘅，咁、 嗯、 但系响无线嗰时咧，其实我都识佢嘅、 嗯， 不过就冇同佢做任何嘅工作。但系佢系嗰阵时，因为点解咧？我哋嗰组咧有个叫大口感啊，佢、 嗯、 哋欢乐今宵咧，你知唔知啊？全部大口嘅，大口莲、大口英咁样样，乜都大口。 大口莲我记得、哦嗯，有个叫大口感咩？ 有一个大口感好大隻噶， 咁你系咩？咁你系咩？你 系 大口 编剧，我唔系大口一族强，我唔系欢乐今宵。 大口莲我记得啊， 系啊，好多全部都系大口，总之系好似即系十兄弟咁，我觉得好好笑。 古灵精怪系嘛？ 系啊系啊，咁嗰阵时 做幕后啫。你讲 系 幕后嗰班， 幕后嗰班嗰阵时咧，佢唔知点解咧，阿大只兵响白沙湾有间屋嘅，吉咗响度。 唔知点解白沙湾有间屋人 真系唔知点解啊！咁跟住咧，我哋嗰组咧就 成日去嗰度瞓， 系啦，叫我哋去嗰度度嘢。佢话 白沙湾好靓， 好靓，嗰即系嗰啲村屋嚟嘅，好靓。佢冇喺嗰度住， 嗯，但嗰阵时候喺清水湾度翻紧工， 诶系，冇错，系啦，所以好方便， 好方便啦。 咁然后去到亚视咧，佢。對我咧都真係特別好嘅。 佢點解要俾你哋去過佢間屋嗰度？ 佢嗱，第一佢話佢橫掂冇用嘅，咁、 嗯、 你哋有需要，你哋咪寫嘢啊、度嘢、傾嘢咯。 係啦，唔使咁遠嚇嚇，就翻屋企。 真係好好喎， 好好 係啊， 嗱、 啊，整咩好人㗎？ 係啊，佢話我冇乜所謂，你又當我去開下啲窗啊、通下風咁咯、 嗯。 然後去到亞視咧，咁佢開始真係留意到我。我嗰陣時幫佢同阿羅海鵬做一個搞笑嘅節目嘅。咁佢有一日佢突然間問我：你寫唔寫嘢嘅？我寫寫寫寫。佢話咧有一本雜誌，嗰時我唔記得叫《清新周刊》定咩周刊。 專欄有《清新周刊》 長 噶 嘛？ 係啊，即係好似《明周》咁噶嘛。 冇錯。 嗯。 佢話有一個編輯揾佢寫嘢，同阿羅海鵬。咁佢話嗱，我就唔寫噶啦。 我講你寫。 係啦，唔係佢都唔講啊。 直頭俾 你 寫。 自己搞掂佢啦。 你就大精兵，大精兵就係你啊。係 啊，係啊。佢話錢你都唔使俾我，總之你自己寫好啲，唔好。人鬧我就得 啦。如果係咁講法嘅話，即係用佢哋掛佢哋嘅名，攞個稿費又會高好多喎。 唔、啊、記得咗。 如果你三唔識七咁樣，譬如有一個 係 啊， 但我想問咧，如果大姐當大姐兵嘅稿咧，應該講佢生即係生活裏邊嘅小字咁，但係 佢咪當佢自己第一新寫咯。 唔係佢襯翻佢節目嗰啲搞笑嘢嚟嘅，搞笑嘢嚟嘅啫。佢話寫多啲好啊，識多啲人啊咁樣樣。即係呢個就係佢 俾機會你， 俾機會 又俾你賺錢。 冇錯啦。咁然後去到有一年，佢就去咪有一個電台，佢有一個節目，佢又揾我幫手做。 嗯， 嗰陣時咧，嗰個節目咧就係佢啦。都姐啦，同埋查小欣， 哇，好犀利！我知 EXO 三女将 ，EXO 三女 将非常之受欢迎，系非常之好听。 星期六晚做嘅，佢又叫我帮手， 你咁都记得？ 新 X 电台嘛，因为系啊，好 好 听啊！ 佢跟住又话嗱，钱我帮你打探咗，系咁多咁多，你自己去倾吓，你自己唔满意嘅，你再去乜嘢？佢话我都费事即系难为我，如果太少钱吓。所以咧，譬如話幾樣嘢，佢真係好好。然後咧，去到逢佢生日十月份咧，一定請曬我哋全班人，就去佢屋企食大閘蟹，嚇、 嗯， 有係食鮑魚。咁、 嗯、 然後去到有一年佢出咗事，佢個頭佢俾啲杯擺冚到。 係啊係，我記得。 佢嗰幾年就真係我見到都好好好唔舒服啊！係、嗯、啊，佢最差嘅情況咧，佢真係。 佢話俾我聽啊，後來話俾我聽，佢話佢匿喺衣櫃嗰度， 唔想見人， 洗頭乜。咁後來咧，佢就搞一個叫做心情行動，專係幫嗰啲有 情緒 病嘅。咁我就真係義不容辭去幫佢。佢話 定係佢叫埋你幫埋你啊？ 佢真系啊！佢又揾阿李成医生 帮你睇埋， 但系佢又话觉得我傻傻地，成日都但系佢真系好人嘅，即系各方面佢都系好好帮手咯。同埋我觉得佢真系好感动嘅。 佢真系大家姐啦， 真系大家姐， 即系大家姐有风范嘅， 江湖大家姐， 同埋系以前嘅大家姐嘅风范，就系对于下属啊，帮过佢做嘢嘅人 嘅话，一齐做嘢嘅人都系， 系啦，系好照顾嘅。你谂下以前嗰啲系有呢种咁样嘅 一辈嗰啲， 系上一辈， 好温暖啊，好温 暖。 系啊， 喂，但系马小强啊，得翻一分钟，我想问，点解咧？你伯乐你唔讲阿 Sarah 同我嘅？ 哇！呢、這個肯定要啦，嗱，講真 的，要講一輯係嘛？嗰、那個要， 我唔算係你嘅伯樂， 唔係 伯樂，我覺得係相中你有某啲嘢。 唔係你哋兩位都算，我下個禮拜講啦，真 係。我唔真係唔覺得我係你嘅伯樂喎。 咁我係都話 Michael 就算係你嘅伯樂係啦，我就唔係。 我講下少啫， 我硬呃我同你一齊做節目，其實我都唔想嘅， 即係同阿 Raymond 都 exactly 被逼嘅。 但係我下個星期真係想講。我话同两位嘅合作，我觉得真系要值得记， 啊、 即系记下呢一个篇章，好紧要。 其实大家如果最近我哋嘅听众先啱啱听咧，其实我哋合作咗好多年嘅。 系 啊， 即系认识两位起码 打咗 好 多 三十年。 我前世欠一定欠你，世要还俾你。 再开命可能前世将佢。 你唔觉得咩？ 所以今年要赔啊！ 好，下个星期爆大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有售的33款花生和坚果食品，发现5款样本因为添加了糖和盐，达到食物安全中心的高糖或高钠食物参考水平，超过60%样本所标示的营养素含量，和检测结果的差异超出相关技术指引的规管容忍限。另外，超过90%半样本属高脂，但大部分脂肪对人体有利，适量摄入对身体有益。测试的33款样本包括杏仁、腰果、花生、开心果和核桃等，只有一款散装核桃，其余都是预先包装。各类别中以核桃验出的不饱和脂肪酸和奥米加3脂肪酸的平均含量最高，适量摄入有助降低体内胆固醇和有益心脏健康。不过有部分样本若果进食一整包，摄入的总脂肪已经接近世卫建议的每日摄取量上限。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今日开会讨论，包括将科兴疫苗接种年龄下限降至3岁的申请。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科兴已经发表涉及儿童接种疫苗的第一、二期数据，但只有50多名3至5岁儿童，大约80名6至11岁儿童的数据，认为数据非常少。他估计如果今日批准将科兴疫苗接种年龄降至3岁，最大诱因是内地有超过1亿名儿童已经接种科兴。崔俊明说，儿童接种伏必泰的剂量是成年人1/3，但接种科兴的儿童要使用成年人剂量才能够产生免疫反应。他建议同时商讨降低伏必泰的接种年龄下限，让家长可以选择，只接种伏必泰的抗体较高，而科兴的副作用较轻微。南韩新增200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6日单日超过2000宗。另外新增12宗死亡病例，累计3115人死亡。 重症患者471宗，是连续10日超过400宗。何联社话，近期60岁以上群组危重病例持续增加，引发病床告急的担忧。英国利物浦发生汽车爆炸，至少一人死亡，三人被捕。汽车爆炸发生在利物浦一间医院外，被捕三名男子年龄分别是29岁、26岁和21岁，根据反恐怖主义法案的相关条例被捕。不过当地警方说，专责反恐的探员仍然主导调查，暂时案件未被列为恐怖主义。另外，警方暂时亦未能确定爆炸中死者的身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天气稍凉，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75点，跌52点，成交金额6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16点，跌8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融创中国15.44跌个六，腾讯控股493元升7.8。融创服务14.3跌2.26，友邦保险85.1升9，美团287.8系跌咗2元，阿里巴巴160.6跌8，盈富基金25.42跌8仙，比亚迪股份291.8跌8.2，斯摩尔国际42元升2.5，保利协鑫能源3.19升2.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3，日元13.8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4，人民幣6.382，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46，澳元對美元0.735，新西蘭元對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9,738点，升128点。港金报17,28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2美元，卖出1,859.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近住芜湖街的第二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新楼街。重复多次，就是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近住芜湖街的第二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新楼街。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排到去新楼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方面，大角咀嘅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嗰段咧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沙田岭隧道出入口来回、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大埔道大窝坪去旺角、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丁角路大美督落斜去新娘潭，同埋东涌长东路愉景湾巴士站方向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三五 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一日小明买咗一个鱼翅炒饭，揾嚟揾去都揾唔到个鱼翅，就问老板：啲鱼翅喺边啊？老板就同佢讲： 我叫鱼翅啊，因为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一嘅十一点四十分，听紧风骚快活人送俾你呢个环节。 心理测验时间， 好心理婆婆。 嘿、hey, ，大家好啊！ 如果你会唔会原谅我啊？ 我唔会，唔会，唔会。重要事情讲三次，唔会，唔会，唔会。 贪心精，贪心精，贪心精， 系啊，精精精，你今日要贪心精，人心精隔离。 好啦，好心你婆婆，不如由你先好唔好？ 好啊，我想问一下嘅就系、是、咧，你哋觉得自己系一个咩嘅人嚟噶？即系譬如可能个本性啊，嗱，譬如可能你出嚟做嘢好耐，好多时候咧，你未必会将你自己嘅本性会表露无遗噶嘛，因为咧你要可以同人哋合作啊，即系同一啲譬如贪心精啊嗰啲咁样，系咪？咁所以就可能你个人都要调节一下。但其实个本性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例如说，其实我本性我都挺善良的，或者是我自己是一个很怕丑的人啊，之如此类呢。 你觉得你自己了不了解自己的本性的？ 我是不够奸。 什么什么 不够奸？ 不够奸， 即是 你觉得你还不够奸，即你觉得要奸一点才行。 即系如果你 嗱，你话唔够啊嘛，即系你意思即系你要人要奸啲先得， 即系你都奸啦。 少少，但系我如果你讲奸咧，我真系唔。 其实咧呢个唔会有够同唔够 嘅。系啊， 咩叫够？ 对咩人？ 乜嘢叫够？ 有啲真系好几时叫奸啊？心狠手辣嗰啲啊嘛，我唔 吓你竟然想做嗰啲人？ 举个例啊，你想做呢啲人咩？ 你想做呢啲人？ 唔系， 有啲系好心狠手辣噶。 我自己 但系你想咁样啊？ 唔系，我。即系如果其实唔够奸，我应该再讲下先。我系想保护自己嘅立场。 我谂呢个字咧，奸唔系一个好嘅形容词，系、 啊、 一个负面嘅形容词。 仲要话我觉得我自己唔够奸，所以 我要再奸啲。 系啊，如果我奸嘅话咧， 你做人嘅态度有啲问题。 系啊， 咁、 啊、 我要跟两位学习一下。 唔需要讲， 我哋唔想收呢啲学生。 系啊，其实朋友都争，即系系啦， 都系 delete 咗我名去咯。 我就嚟噶啦，我连你个名都会系啊，整个唔同嘅名喺度啦。 但我而家谂唔到一个咩字眼，即系我谂你意思即系话，唔系奸嘅，但系即系个人咧系应该可能灵活啲，适应到呢个社会，唔好虾人，唔好呃人，但系亦都唔好俾人呃，系咪？ 系啦，系啦， 嗯。但我而家谂唔到。 你点解会觉得自己系唔够？ 我觉得你够晒，我觉得你 唔够，我觉得，因为我睇到好多人。他哋通過好多手段一路上， 你可唔可以舉個例啊？即係你希望你成為邊一種人啊？咁你咪知道即係究竟佢係唔係咯？ 哦， 係咪啊？邊一種人咧？譬如可能係面對一啲即係做嘢啊，或者係朋友嘅時候嘅話，你覺得邊啲嘅就啊？如果咁樣我就好啦咁。 我覺得我阿碧咁講咧，我覺得我好多有關於管理啊、錢啊。嗰啲咧真係做得唔夠好， 咁唔係唔夠奸啊？ 唔 係， 如果你譬如話 你喺 財技嗰度咧運用得好咧，係可以好。 即係理財方面， 係啊，理財啊，管理啊， 其實佢越講越闊咯，嗬。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 算啦，不如 係 啊。 唔係，其實我覺得係，其實佢根本就係已經係唔夠奸。跟住我哋喺度咧，攻擊佢嘅時候嘅咧，佢咪唯有轉第啲 左閃右避， 轉 左閃右避，講第二樣嘢， 唔係 ，OK， 好啊。咁 Michael 咧 ，Michael， 你覺得你自己 我覺得 係 一個冇乜信心啦。OKK 嘅，即系我又唔会害人，但系咧就唔够醒目咯。 嗯， 如果我嗱，你如果你唔夠間，我就覺得自己唔夠醒目啦，即係有時會。 我諗我同你呢度有少少近啦，嚇、 嗯 啊、有少少近， 即係唔夠醒目。 好市井啊，好世界仔啊， 即系得睇人眉头眼额 啊，有啲好醒目仔啊， 占上风啊， 冇错。 但系唔系个个班醒目仔噶，醒目仔呢个社会上有啲人会觉得佢哋太 假、 太犀利、太 虚伪啦。 你眼中嗰啲醒目仔系咪先？连笑容都僵嘅系咪先？ 嗰啲边系醒目仔啊？ 嗰啲你俾少少钱就走噶啦。 僵，我再。即係引申多少少啊！姜嘅意思即、就、係、是、你唔覺得有啲人成日擺一個好假嘅笑容出嚟、嗯，其實都唔係笑嘅，即係依開個嘴，咁嗰啲係咪醒目？ 笑肉不笑， 係啦，嗰啲係咪醒目仔？有啲人唔 buy 嘅，會覺得你好鬼假嗰啲，係咪先？ 係，但我又覺得咁樣，即係其實又未必等於嘅，就係、是、一啲好。我覺得圓滑其實如果你用得好呢係咪都舒服嘅、嗯、總之你令到人舒服但你又唔好攞人著數囉、嗯、即係我覺得係咁囉中間係要拿捏得好囉點解要咁樣問你哋呢就係、是、因為我會覺得呢每一個人嘅本性呢其實實際上呢都係 善良嘅 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呢就會在社會上面咧，受到很多嘅衝擊咧，係會將嗰樣嘢會埋沒咗嘅。咁、但係實際上係一個點樣嘅人呢即係或者你自己最重要嘅就係，我希望我自己係一個善良嘅人，或者我係一個害羞嘅人，或者我係一個大方嘅人等等咧。呢啲咁嘅嘢咧，都可能會透過一個心理測驗咧、嗯，就可以俾到出嚟。 我覺得咧，如果話埋沒咧，可能會未必完全形容得曬、 嗯， 而係有時候有啲人你發覺咧。佢拎翻個本心出嚟，或者拎翻嗰個叫童真出嚟咧，咦、 嗯， 原來發覺係唔得嘅，可能會碰壁 嘅， 撞板嘅、 嗯， 或者會俾人鬧嘅。咁、 嗯、 於是慢慢佢學會保護自己咧、嗯，就將嗰個以前嘅自己咧收翻厚少少啦，即係包翻厚少少、嗯，會唔會咁咧？ 會咁樣咯。但係到底可能第二時你唔需要再出嚟做嘢嘅時候嘅話，咁嗰樣嘢又會走翻出嚟咯，係、嗯、嘛？即係可能退休之後係 啦。 好啦，嗱，咁咧同大家要玩嘅第一個心理測驗咧，其實就係測啲乜嘢咧？一陣間就會話俾你聽啦，但係一個問題好簡單嘅啫。試想想，你嘅門口突然之間咧翻工嘅時候，個咧一棟棟一開開嗰道門嘅時候咧，咦？前面出邊咧就有一隻貓咪坐咗喺度喎，有隻貓等住你啊嚇！佢會係乜嘢顏色嘅貓咧、 嗯、 ？OK， 有四個俾你揀、嗯、：A 黑貓 ，B 灰貓 ，C 骨貓，即係知道邊只骨貓？ 橙 色嗰只啦，係啦，橙色嗰啲啦，唔係啡啡啡，即係橙色嘅。咁、而 D 就係黑白相間嘅貓。 嗯、 有一日你翻工嘅时候，一开门见到有只猫咪喺出边嗰度喵等紧你，究竟系一只乜嘢颜色嘅猫 ？A 黑猫 ，B 灰猫 ，C 骨猫，即系嗰啲橙色嘅猫。咁、而 D 就系黑白相间嘅猫。 O、okay, K， 我拣 D， 我拣 C， 我拣 橙色。 灰色嘅英國短毛貓， 我揀橙色。 好，其實本身我想揀黑色嘅，但唔知點解、我突然間就唔想揀。 你唔覺得糖貓咧，即係我哋叫香港嗰啲家貓，好、多係橙橙地， 好多 係 啊，係啊， 好肥多呢只色嘅。 係 啊，其實我中意三色貓嘅。 係啊， 有冇見過啊？ 有見過 三色貓，多數都係男仔嚟嘅。 白系咪？ 系啦，冇错，即系黑色啦、白色啦，同埋橙色咯，捞到乱晒嘅，有时个样好奇怪。好啦，咁其实咧就如果系拣唔同嘅猫嘅话咧，就睇下你自己嘅本性系啲咩人啦。咁如果你系拣 A 黑猫嘅咧，你其实咧系一个非常之害怕失败、担心因此会遭受责难嘅人，所以咧你无论做啲乜嘢事咧都好慎重咁规划嘅，以防有咩差错。同人相处方面嘅话，一开始咧要破冰咧系好困难嘅、但系同你熟咗之后嘅话，大家都会明白，其实你是一个非常之好相处嘅人嚟嘅，总之拣呢个咯。OK， 拣 B 啦， 到阿马小强啦，灰猫， 你听下你自己啦，灰猫，哈哈哈，本性嘅就系真情流露， 听到未啊？ 你系一个依靠感情生活嘅人啊，吓，所以咧你该高兴嘅时候咧，你就会高兴；伤心嘅时候，你就会伤心，几乎咧系唔会掩饰自己嘅心情嘅。系咯，我都要似我， 我觉得我有啲掩饰嘅。 呢个咧就系你， 有啲啊，你系好掩饰 啊，与生俱来嘅一啲魅力啊，吓，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诚恳的人，因此会愿意放心地信任你。好不啱啊， 好不信啊， 两位道歉， 点解要道歉啊？我觉得唔准，我觉得唔准呢个道歉。 你侮辱过， 我唔可以觉得唔准嘅咩？ 你侮辱呢个心理测验， 唔系我针对你，我冇针对个测验。 我唔系侮辱佢，我系侮辱你啫。 侮辱你啫，因为你拣咗呢一个答案啱唔啱啊？ 同埋你侮辱咗呢个题， 系啦，其他嘅人可能会好准， 你 就唔准咯。 天然咁广， 梗系啦，以效应啊嘛。 揀橙色。 好啦，咁而咧揀橙色嘅就系 Michael 啦、吓，本性咧就系乐于助人啦、你有咧好旺盛嘅服务精神啊，最喜欢嘅咧就系见到别人露出笑容咧，而愿意咧就系燃烧自己，不过做出嘅付出咧，有时系得唔到回报嘅噃。对你嚟讲嘅话系一件最唔开心嘅事，而且咧你总系肯帮人忙嘅过性咧系好容易吸引到人嘅，不过要小心，因为咧好多人都会趁呢个咁嘅机会嘅话会利用你噶 吓。系啊，马小军成日利用我， 我都觉得系啊。 佢仲话自己唔够奸啊！ 我知啊。 喂，有个朋友咧啱听紧我节目，佢话咩？话俾阿锐听，三色猫一定系猫女系咩？ 三色猫啊，对唔住系猫乸系啊，冇错。诶，猫女咩？ 三色猫一定系乸嚟。 我check下先，我一定系，因为系一个基因嘅问题。 哦， 嗯，三色嘅颜色嘅话就一定系嘅。 我第一次听咗。 系啊。 Okay、 好啦，咁而拣 D 嘅话咧就系、是、黑白猫嘅你啦，即、就、系、是、我咯噃、本性嘅就系爱恶作剧。 啱你啊！ 你有住能够掌控气氛嘅能力，亦都因为咁样，总系会忍唔住对其他人出手，喺唔激怒对方嘅状况之下，偷偷去做一啲恶作剧， 好啱你， 好 啱啊， 好准啊，系啊。其实咁样反映咗咧，你对于情绪强大嘅控管力嘅，亦都能够喺事情上面咧掌握住主动嘅地位，让你可以过住多姿多彩、自由自在嘅日常生活。 啱 啊， 啱啊，其实两个都啱。 点解你嗰个会唔？其实你心底唔系拣灰色嘅， 我都觉得佢系。 你知 我真系想揀灰色啊， 系咩？ 系啊、哎、 ，OK， 多谢你发掘到我真面目出嚟啊， 系咪啊？ 系啊，你试下认识我啊，不如摆低你哋嘅对我嘅成见啦，好唔好啊？ 系 啩？唔系，我哋唔系我哋成见，系你冇攞你嗰个 真实嘅一面俾我哋知道， 攞出嚟，攞、 啊、 你嘅真实一面， 咁样， 攞你嗰啲真实嘅一面攞出嚟睇。 O K， 摆上台， 你赤裸裸嘅俾我哋。 唔该你，嚟。泥沙冲向海洋，尘埃的渺小，泥沙的渺小，谁弯腰去鉴赏？明知不够闪亮，人生不会气长。谁盼优秀奖？谁衷心拍掌？亦不失修养。头如何疲倦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闪光灯，被抛弃，生于寂寞世界，更要强壮地。钻研地，我亦留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地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动最后拒绝断。不似想象，痕迹都会很长。燃烧的理想，明知不理想，亦必须冲上。头如何无力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事。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我亦留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地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到最后，拒绝断。谁下去永远抬不起，决 层次的高低是心理，焦点要没过我，但我能贴地，心甘情愿从地平涯到死，残余能量上有半格能撑起，信奉我能揭开宝箱亦可喜，我也对得住我活到最后，这是勇气。 今天继续对得起自己，陈柏宇的新歌 似淡水拼命，这是霸气，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到我嚟啦，心理测验，两位拍档，有靓女李丽蕊，同埋有呢一个嘅吴够奸小强。吴够奸小强啊，我想问你咧，啊，应该系两位朋友，你哋每日咧有冇计过用几耐手机啊？即系睇手机 有啊，你其实可以有个报告噶嘛？ 有系啊 系 啊系啊， 睇翻噶。 因为我见到咧，阿吴够奸小强咧，佢平时咧即系好大段时间都系睇手机睇，你有冇留意到？ 见到喺度扫， 唔知佢睇咩？ 我装过嘅其实 系 装到啲咩？ 我都唔知你睇。 其实你系咪都系下意识咁望住嘅咋？我谂好多都市人而家未必净系你，好多人都系下意识。 有时或者想避开，唔想同我哋讲嘢咯。我一直咁谂 唔想同我哋讲嘢。 唔知佢，你唔覺得咩？佢有時翻嚟我哋早討會咧，大家咪翻嚟，大家都會傾下一陣間做啲咩咁樣啦。佢就遲翻啦， 佢驚佢講嘢會俾我 遲過我哋啦。係 啊， 唔係話你遲到， 不過係話你遲過我哋啫。係 遲過我哋少少啫， 我少少可能係半個鐘啫。 冇錯冇錯，因為我試過有一次，我見到佢咩？我幾時有遲到啊？係咪啊？ 你又記得？ 我對你唔住啲嘢，我都會擺喺個櫃桶度嘅，有時都會攞嚟清一清嘅。 冇錯， 但係你好耐啦，呢件事 好耐啦， 好耐啦， 係啊！哇，嗰次你見到老馬有火啊！ 我都話你 擺 低我嘅成見， 唔係咧，我真嚇擺低對你嘅成見，咁就做唔到人 嘅 喎。 呢啲唔係成見，呢個係瞭解。好啦，翻嚟我哋嘅話題，今日咧就係問。其实每一日你有冇留意到你喺度睇手机嘅时候系用乜嘢手势嘅咧？嗱，有四个答案吓，我一路讲你就会啊系咁样。OK， 我会示范埋嘅。好，第一个嗱，我哋当唔系揸紧车先，因为如果揸紧车咧，呢个手势咧就唔 系 好 work。 嗱，揸车一定唔可以睇手机啊。 嗯，系啦， 冇错。 单手揸，好似我而家咁，用一只手指公嚟扇。 系，我系咁样。 系啦，系啦，即系一只手。嗱，如果 同一只手， 听下收音机，即系你当你一只手啦，你收埋一只手，总之系单手揸手机， 用手指 用个手指公喺度扇先划手机。OK， 我系咁。 好啦，呢一个咧系其中之一。 第二个选项 B 咯噃。 嗯， 两只手托住， 系， 但系单手都系右手啦。如果你用右手就右手个拇指啦，咁即系两只手托住，但系都系用个手指公喺度扇。你有冇咁？ 都有咁喎。 你依家咁讲，有时 系啦。有冇啊？好啦，第三个，我见到有人系咁嘅，两只手托住，两只手个拇指喺度操作，尤其是打字嘅时候咧， 打字会咁。系啦，我打字就会咁样，尤其是打英文啦。 系， 因为你两边噶嘛，因为我太大啦呢一只。 明， 因為其實點解咧？就因為其實因為佢嗰個版面太大，即係對於我嚟講啊，咁所以咧我就要用兩隻手。 其實而家手機係越嚟越大 嘅。但係如果你以前你嗰啲細細只嗰只，你可以單手打嘅。 絕對得， 係咪先？我唔係想噶。 好啦，最後一個就係單手揸手機，用另一手嘅食指操作。 冇錯， 咁樣揸住，用 你係咁嘅，你係咁嘅，係啊。 馬小強就係咁啦， 冇錯， 即係左，譬如左手啦，左手托住佢。右手嘅食指喺度扇， 死啦！我四样都会喎， 系嘛？好啊，咁可能你嘅性格介乎四样嘢啦。 所以 头先 我未 讲 嗰次，我即刻去试下。 有冇一个选项嘅就系双手托住，跟住用另外一只手指扇啊？ 又冇喎，冇喎，净系话咧就系单左手托住，用右手嘅食指喺度扇啫。好啦，而家首先睇第一个吓， 我当第一个咯， 第一个咧就系单手嘅，单手托住。 测乜嘢啊？呢个 呢一个咧就系测。到底你个人是怕孤单定是有幽默感、 哦 啊、好啦， 第一个单手用一只手嘅啫，用一只大拇指直接操作。 嗯、 如果你平时系咁嘅话咧，表示你一个凭直觉去谂嘢嘅人、 嗯， 依然能够保持正直稳重嘅人嘅。相对上系比较开放嘅性格，都亦都系好有创意嘅，即系做嘅工作咧有创意。你懂得为自己定下标准，你会尽力完成每件事，唔会令人失望。唔同嗰个马，唔同阿马嘟嘟嘅吓。 唔系你直情骂我啦！ 我就写埋出嚟啊，唔似嗰个马嘟嘟啊！ 韩国个测验都知连人个马嘟嘟， 系啊， 系啊， 咁系啦，犀利个鱿鱼游戏啊佢。 好啦 ，B 啦，双手揸手机， 系 单手拇指操作，即系两只手托住用个手拇指吓。好啦，如果 你系乜嘢？你系咩啊 ，Michael？ 我应该咧就系、是、头先我知道，我而家唔记得咗，等我读埋先吓，我惊唔记得 好好好好。 如果你平时系咁样嘅话咧，表示你拥有丰富啊呢、這个。 你系呢一个 系啊，丰富嘅想象力同埋创造力。 嗯， 就算正在专心处理一件事，都可以发挥平时嘅幽默感。 嗯， 维系同人良好嘅互动关系。 嗯， 缺点咧在于太过固执，绝不轻易改变自己嘅意见嘅。 哦、 啊，好啦 ，on panel 我知啦、嗯。 第三个，双手揸手机，以双手拇指左右左右咁样操作。表示你在任何地方都有发挥自己的才能，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很有自信的，不单只有个人的特色和魅力，还有宽大的气度，很多人都喜欢你的，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轻易解决、 嗯、 在看似受欢迎的人际关系之中，不过有时你会感觉到孤单的。 这个不是我。 好了，最后 不是我， 最后呢， 这个就是我了， 就是你了、 啊、 如果你是平时滑手机是单手拎手机，另一只手食指操作，表示你的脑筋转得很快，特别想衰，特别想衰嘢方面，同埋 呢句冇，肯定冇，韩文冇嘅， 同埋整蛊人方面咧，咁样仲觉得自己唔够奸咁啦吓。而喺待人处事上面咧，你能以关怀的心，唔系啩和蔼可亲嘅性格， 唔系啩呢三个字。 虽然有时候你会优柔寡断，但系当内心充满热情去完成一件事嘅时候咧，就唔会害怕结果，尤其是做啲衰嘢啦。 好唔准啊！ 咁咯，心理测验嚟啫， 乱拣嘅佢。 好啦， 你收我律师信，告你哋。 翻嚟十二点新闻报告。 美国一项民调显示，总统拜登嘅支持率下跌，主要不满经济政策。调查显示，拜登支持率大约41%，低过六月嘅50%同埋九月嘅44%。只有39%受訪者滿意拜登處理經濟問題，受訪者不滿美國出現通貨膨脹和供應鏈持續緊張。另外，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迪斯認為，重點是拜登已經正確處理經濟問題。他指出，拜登上任時，美國全方位面對經濟危機。財長耶倫相信$17,500 billion的應對氣候變化投資和本地開支若果獲支持，將會有助通脹回落。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一度雲帶覆蓋廣東。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雲，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显著转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99点，跌28点，成交金额7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16点，跌8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融创中国15.44，跌6；腾讯控股494.4，升9.2。融创服务是14.26，跌2.3；美团288元，跌8；友邦保险85.05，升1.85；阿里巴巴160.7，跌7；盈富基金25.44，跌6；比亚迪股份291.8，跌8.2；斯摩尔国际42元，升2.5；保利协鑫能源3.19，升2.2。 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 7.793， 英磅 10.466， 瑞士法郎 8.478， 澳元是 5.72， 加元 6.218， 新西蘭元 5.493， 歐元是 8.9295，每百日元對港元6.84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904。日經平均指數報29,737點，升127點。港金現價報17,280元，升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6.91美元，賣出1,857.4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啦，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海丽村噶。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海丽村。较早前七行道北去红隧方向，近住芜湖街第二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七行道北去翻红隧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葵涌的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光辉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大埔道大窝坪旺角、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丁角路大美督落斜方向新娘潭咯，同埋东涌长东路愉景湾巴士站方向机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欧，今朝天空啲云好靓啊 ！Kitty， 好好珍惜啊！ 小白，今朝早有啲冻、 啊。Barbie， 好好珍惜啊！随时可能变翻夏天噶。 就算乍暖还寒， 都要好好珍惜。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53%。星期一多云，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嘅。我哋翻翻嚟呢个环节咯。 心理测验时间， 唔好意思，借一借少少时间啦。头先咧要多谢我哋有一位嘅听众，原来咧即系三色猫嘅话系真系只系猫乸嚟嘅，就是、一个染色体嘅问题，即系 X Y 染色体嘅问题，冇错， 长知识。 我就系记得佢就系是但一种咯，即系其实一系佢就系熊猫，定系所有啊吓，总之三色猫嘅话就系猫乸。 好的， 就是这样。 嗱，为咗配合你呢个猫，我亦都有一条猫嘅问题，好冇？ 嗱，想象一下一个情景，喺一间房里边，有一只老鼠，突然间遇咗只喵。 老鼠系咁啊，唔系 佢嗰啲，佢嗰啲系系 嗰啲，唔系佢嗰啲系 佢啲 鬼 鼠，鬼 鼠 系佢叫鬼鼠强啊！你唔知 道？我知。 请你清楚讲出鬼鼠系乜嘢嚟嘅？有冇学名？喺边度揾出嚟嘅？ 鬼鼠系个形容 词。如果唔系，唔该你收翻埋佢。 老鼠都会死噶，老鼠死咗变鬼鼠啊！你知唔知啊？ 系啊， 系啊，我哋下 次鬼魂嘅，系啊，鬼鼠 啊。OK， 得，就老鼠遇到只猫，咁会发生咩情形咧？四个情况 ：A， 只老鼠即刻俾只猫嗒咗，咬。 其实猫系唔中意食老鼠，佢中意 玩 佢嘅。 B 就老鼠俾只猫玩啦，拨来拨去，拨来拨去。C 就只猫同只老鼠好开心嘅一齐喺度玩。 嗯。 啲就系咩事都冇发生，系啦，有你拣，有一间房，有只猫，有只老鼠，只老鼠突然间遇到只猫，咁会发生咩情况咧 ？A 就系老鼠俾只猫食咗 ，B 就系只老鼠俾只猫玩嚟玩去，拨嚟拨去 ，C 就系佢猫同老鼠玩得好开心。D 就咩事都冇发生。 我系咪唔需要因应住真实情况而 估 嘅 ？Picture 呢个画面啫，我拣 boy。 咩事冇发生？ 咩事都冇发生啊！ 我因为谂过拣呢个， 你又谂过拣呢个？ 我有，不过我而家唔会再拣翻同样噶啦。 冇错。 咁你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阿马老师 ，A 笑咩？ 咁简单嘅情景都系要拣，呢个完全 我哋好认真， 系冇心冇心装载佢讲嘅嘢啫，唔系你唔认真，我觉得 Michael。 就老鼠俾阿妈食咗 B， 老鼠。 有时佢系会咁噶，佢讲啲嘢讲完之后啦，你系唔知讲咩嘅，系咪系咪咁嘅意思啊？ 问题喺佢嗰度， 我都觉得系，我知啊，系啊，你 get 唔到佢讲咩？ 我深呼吸， 我搏嗱，你试下俾我讲啦。 下次你可唔可以打埋？ 我谂我一讲嘅啫 ，Michael 就会明白讲乜嘢啦。好，咁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四个选项A， 老鼠被猫食咗 ；B， 老鼠被猫玩 ；C， 猫咪同埋老鼠好开心咁样咧，就系玩埋一齐；而 D 咩事冇发生？ 嗯， 我拣 B。 我拣 C， 你拣 B， 系啦，你拣 C， 即系 B、C、D 咧都有人啦，A 系冇啫。check 乜嘢 ？check 你嘅内心嘅真性情， 同我差唔多。 系，老鼠俾 猫食咗， 食咗嘅你系将你感到有成就感嘅时候咧，你会发挥同情心嗰一类型嚟嘅。 咩啊？ 食咗佢， 系啊， 食咗佢 有糖啦。 咩叫做咩咩咩发挥同情心啊？ 系啊，即系话你有表现嘅时候，你好叻嘅时候，你先会帮人嘅。 即系唔叻嘅时候就唔帮人。哦，咁唔怪你从来冇帮人啦。 佢唔系拣 A， 所以唔好调侃佢。 我以为你话唔好调戏我。 边个会得人调戏你啊？ 边个敢调戏你？ 你咪烂 啊，好多 咪烂晒你屋企啲镜。我买翻块镜俾你啊！ 咪就系咯， 讲得出做得到， 唔使用镜嘅，用毒水。 如果毒 冇水都唔紧要。 系啊，用毒水系啊， 系啦， 系啦。 好 B， 我拣嗰个就 系 老鼠俾只猫玩。 A 你未讲晒。 讲完啦， 咪系同情心咯。 系啊， 佢拣嗰啲好戏。 当你这样嘅你喺工作上，你嘅能力好优秀啊，你可以咧即刻知道咧，啲人需要帮手系咩事，因为你太叻啦，你就会从旁协助。 你都未读晒，而家先至读晒，嗬？头先都未读晒。 我嘅意思就系话， 越得到成就感，你嘅行动就会越主动。 哦， 明唔明啊？ 唔明， 唔明啊！你我有 得佢啦，有得佢。 好 B 选择 B 嘅老鼠被玩嘅，我拣呢个，我拣呢个，就 系 当对方陷入呢个穷途末路嘅时候，你就会发挥同情心嗰类型啦。你平时睇上嚟咧，就一个唔会特别关心啲弱势社群。不过当对方陷入困境，你就会即刻伸手去拉佢一把啦。我就系呢啲人啦。 嗯，但弱势社群已经系陷入困境噶咯，再多嘅陷入困境，咪真 系 好绝咯。 系啊， 你明白？你弱势社群， 即系弱势社群，仲要陷入困境， 你 先至 出 手啊！你 先 出 手， 系咪咁嘅意思啊？ 弱势社群都已经惨噶啦， 系啊，冇错。 啊，你两个 系边缘噶啦嘛？ 好夹啊！ 唔系，系真 系 嘛？ 你唔夹啫嘛？ 你讲紧弱势社群都唔会帮，弱势社群陷入困境， 我就 死路中嘅死路。 系啊， 系啦， 咪就 系 咯。 请问边位拣师啊？ 我 系只猫同老鼠好开心一齐 玩埋一齐， 系啦。 是一种你会平时呢你就自然会发挥同情心嗰一类人嚟㗎啦。你总系 即任何时间都会发生同情心。 就唔系等人唔系等啲弱势社群死到尾㗎。 你唔使再强调弱势社群啫。 冇咁你先咁讲啫。嗱又嚟。 而家又咁 想。老马有火啦。小心啲。 而家又咁想。 风高物燥。因为擦枪走火。 啊你啲成语又几犀利喎又。 唔敢擦枪走火。 听住阿 Michael 系咩人咧？佢总系即系体谅周围人士嘅谂法，同、周围人保持良好嘅关系、有时咧就啊，如果你即系好简单，人哋搬唔到重嘢嘅时候咧， 之后你先嗌醒我，唔该。 佢会主动去帮手嘅，即系系啦， 拔刀相助。 你起身啦，到你啦， 好 到， 冇事发生， 系啦，咩事都冇发生嘅，系一个好相当特别嘅、哦。你系嗰种咧，俾人心灵上支柱嘅人嚟嘅。 乜嘢 因为当 即系头先嗰啲系实质上嘅帮助， 系啦。 而家 你 嗰啲系心灵 上 面嘅个帮助。 因为猫同老鼠咧冇发生咩事咧，呢种想法咧代表你个人咧个性系非常温柔，有住世界和平呢一种咁嘅温 嘅大爱， 冇错啦。 感恩感恩、 啊，就算听到好重复嘅嘢咧，你都会保持笑容。 唔 会。 我唔准，我唔准，好似你咁不停咁重复啲嘢嘅话，我真系第一时间剁埋。 得我自己识做。 即时搣烂，心理测验， 仲要系 呢一 part 完啦。 笑真啊！那些主打令你兴奋，你推地毡就背我送人一时唱，异性有无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被 boss 跟鼓震，我最在最深。想知交响的。这恋曲轻松比激烈更好，应该保守与坦露，成歌怎么写没有跑，和要把乱做里探究，蹦蹦蹦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快乐一起妄想，蹦蹦蹦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怕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水花，留下浪漫是香肠吗？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软陷，真皮玻璃教我睡在最深，想知相恋的命运，离开个歌送出去吗？有些冰山躲开比想象更好，足够青春是温度，谁应该相恋没有跑，谁又和话剧烈里探讨，蹦蹦蹦抱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快乐一起妄想，蹦蹦蹦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快乐的是相恋。里没有声，剩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烟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Hey,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I'm ready for this, so just come and hit it, say 躲开比想象更好，你就究竟是哪里，谁应该相恋没有跑，又或者别旅探讨，蹦蹦蹦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快乐一起妄想，蹦蹦蹦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快乐一 好。 欢迎我哋心理测验嘅最后一个回合啦，咁啊又好心理婆婆继续。 好啦，我想问一下一样嘢啦，咪先，我同埋阿 Michael 两个都有揸车啦，咁其实咧，小强识唔识揸车？识， 佢都有揸噶， 有揸。 揸住个中指啊嘛。 哦。 揸住中指做人。 啊哈，咁你有冇买车噶？ 有。 曾经有拥有个车嘅。你架车系咩颜色噶？ 灰黑色噶。 灰黑色。 灰黑色。 即系 炭 灰 色， 唔系叫灰黑色。 嗯。 炭灰色。 点解会拣呢个颜色嘅？ 即系深灰意冷嘅。 系嘛？ 唔系我拣噶。 点解啊？买个车唔系你拣，边个拣啊？ 个女人拣 嘅。系啊。系啊，佢拣。 咁你中唔中意啊？ 屋企系几好啊？ 襟污糟啊？ 唔系，我觉得 唔系真系有人会拣颜色咧，系因为咧襟污糟噶。 唔系，我觉得几好睇嘅。 但 系 我想讲， 灰色系几好， 系嘅，型嘅，我 觉得 系嗬。即 系 当我决定唔到系咩色嘅时候咧，一定系黑色，一就炭灰色咯。 嗯， 嗬， 系 咪？系 啊， 冇问题。 安全啲啊， 系啊。同埋，你知唔知道啊？呢个咁嘅颜色嘅话咧，你卖车都好啲嘅噃。 是咩？ 多啲人中意啊嘛。 系啊， 有时你买 容易甩手， 你以二手车买咧，有啲色咧，可能你自己好中意啦， 咁 啊古灵 精 怪，又绿啊又金啊，得到你买你 好难放手啊，系啊， 明白。 同埋佢就有啲颜色， 唔好话颜色啊。阿 Sarah 记唔记得嗰阵时你第一架车咧？之前嗰个人系喷咗 Hello。 系啊系啊， 个公仔落 系啊， 好靓噶其实，但系系咪个个中意 Hello 嘟嘟？ 嗱，佢本身嘅话个底系银色嘅，我觉得系好怪咯。 银色， 跟住喺嗰个前边嗰个 冚 度咧，系啊系有个 Hello 嘟嘟 吉米嘅，咁样 咯。咁奇怪， 好惊啊！ 系 啊， 你话如果粉红色， 所以后来 佢卖唔到啊， 卖唔到，所以收尾佢系要喷翻走佢。 全只都系变咗银色咧，咁就落咗嚟我手度啦，咁样咯。好啦，咁其实咧就我讲紧个颜色咧好得意噶，甚至乎我试过有一次买咧，佢又叫我唔好买蓝色。 嗯， 点解？ 唔知啊，佢话咧坐即系有啲唔系咁好嘅，即系譬如讲紧话蓝色嘅车，咁样就系话即系等于会犯事咯。系啊， 我反问唔系，我听人讲某一只蓝。某一隻蓝同某一个殡仪馆嗰个即系似啫，嗰只色。 即系 不过当然呢啲 死人蓝，所以叫做 纯粹系一啲叫都市即系八卦传闻啫，大家唔需要担心。 啱嘅，我 中意嗰只色， 中意咩色 系咯，冇所谓，担冇金嘅。 系啊，我下一次如果我有机会嘅话，我会买只白色车咯。 嗯， 唔知点解 白色都几 sharp 啦。我从来都冇试过白色车噶。 我拥有过， 系咪啊？ 系 有人话比较好啲嘅，即系襟污糟啲嘅，反而系 反为襟污糟， 真噶 冇错，知唔知点解？ 系啊， 因为灰尘降喺上边你睇唔到， 哦、 黑色车因为灰尘系白色噶嘛，黑色车你嘅尘或者啲泥泞或者刮花，全部都系白色噶， 系好 咁，于是你嘅黑色车咪好觉咯，反为白色车啊、银色车咧，污糟都唔 系 好觉。 系啊，所以我就谂紧，如果下一次我换，我会白色车。 你唔好成只污糟猫咁啊！ 我唔知啊，因为我架车我泊喺室外啊，所以冇办法。 冇错， 系啊，好啦，嗱，咁其实而家就系讲紧车啦，咁啊就其实咧就要你拣下你嘅就系你架车，就系而家我而家要你买一个新车，一个新车嘅话，你觉得系咩颜色嘅咧？OK， 咁但我有四个选项噶吓，系难嘅，即系其实可能系呢几个选项咧，我都唔啱喎，但系你哋一定要拣一个。 明白。 A 白色 ，B 黑色 ，C 红色或者粉或者粉红色，而 D 就系银色。红色车我都 OK。好啦，重复四个选项啊 ，A 白色 ，B 黑 ，C 红色或者粉红色 ，D 银色。 黑色。 黑色。 黑色。你咧？ 银色。 银色，我系拣白色啊吓。 好。 好啦，选择 A 白色嘅你咧。这个就测试啲乜嘢咧？不久将来你发生啲咩事？系啦，系啦，即系又或者你咁想你自己不久嘅将来嘅话有啲咩嘢 ？OK， 我都系银色。 好，咁我就系白色啦。不久嘅将来嘅话咧，系维持现状。 银色， 我啊，我系白色。啊，咁其实咧各种嘅缤纷嘅色彩都唔同啦。咁始终咧选咗白色咧，反映你拥有慎重嘅性格。不管是好是坏，都不希望事情咧有太多嘅变化。如果有一啲唔好嘅征兆嘅话咧，会。极力避免呢啲事发生嘅，呢个就系我啦。咁而相对嚟讲嘅话咧，系会出现啲绝佳嘅机会咧，亦都会再三考虑嘅。即系好多人同你讲嘅就话，大家唔使谂噶啦，咁样我都系会谂嚟谂去嘅。所以现阶段嚟讲嘅话咧，一切咧都不会有太大嘅改变。对于我嚟讲嘅话，就系最想追求嗰样嘢啦。 啱你， 我好啱啊，维持现状 啊， 我每一样翻嚟嘅话，都同两位拍档讲，我觉得而家真系最开心同埋最好嘅时候咯。 恭喜你， 多谢。 好， 好啦，B 黑色嘅就系 Michael 啦吓，不久嘅将来嘅话咧会变得不安或者系烦恼啊。黑色咧显现出你嘅不安，孤高嘅颜色反映出你嘅内心咧，你系想更上一层楼，希望可以跨过喺面前俾你嘅啲挑战嘅。因此嘅话咧，好可能你会有一段嘅不安或者系烦。 烦恼嘅时期，而解决嘅方法咧就系、是、请你好好展现你自己嘅才能嘅一面啦、嗯。其实你系有嘅，咁、样咧你就会让人刮目相看啦、 哦。好啲，做好啲，做好啲， 系咪几好啊？ 梗系好啦，要佢上位带挈我啊嘛。嗯 唔觉得咁俗嘅 嘢，你冇谂过你自己好好咁样，令到身边所有成个团队大家都做得好啲嘅咩？ 好，真系唔紧要，我哋继续讲，再两个。 而 C 啊吓，就系、是、红色同埋粉红色，我哋冇人拣啦。 系 不久嘅将来嘅话咧，就系、是、实现愿望啦、 欸。 不管系 红 色或者系粉红色嘅话，都有强烈嘅感情同埋刺激嘅颜色啊，反映出咧你对于愿望嘅强烈渴求嘅、或者喺现实嘅过程之中嘅话咧，系有好多个障碍。不过你终于系能够咧以热情克服一切，达到理想嘅结果，特别就系恋爱嘅部分。 恭喜恭喜！ 系啦，如果你嘅拍紧拖。嘅话咧，你拣呢个色就正啦吓、嗯。最后尾啦， 如果现实嚟计咧，红色同粉红都好难得手嘅，我觉得。 我觉得系咯， 冇咩冇乜人特别中意粉红色，红色就勉勉强强。睇下咩车啦，跑车仲好啲。 冇错，系啊，粉红色真系好难，好难拣。好啦，咁而拣银色嘅就系你啦， 最好嗰、那个。 不久嘅将来嘅话咧，将会解决问题啊！颜色咧系展现出精神嘅颜色啊吓，咁啊反映出咧你嘅灵感正值系高峰期啊！咁啊遇到遇事不决嘅时候嘅咧，都可以放心交俾自己嘅直觉。進行你嘅判斷啦、如果要揾人傾下嘅話咧，就要慎選對方究竟係邊個啦。咁啊，客觀嘅判斷咧，邊個係能夠幫到自己人咧，先至要將自己嘅問題咧，就係、是、問佢，而咧可以得到真真正正嘅幫助而有所解決嘅方法嘅、 其實你講到心理測驗咧，我琴日發咗個咧、夢裏邊好多人驚嘅夢，好多人驚係點樣咧？就話咧我要去考試，即係我知道自己要去考試啦咁樣。咁啊出到去咧，我冇帶遮啦。又落緊雨啦，跟住我再諗翻咧，咦，我好似未温，再係慘啲咧，就係話咧等唔到車，無論巴士同的士都冇，馬路上面乜都冇。即系我醒翻之后，我谂下，哇，喺都绝境。你谂下，你冇温书，落紧雨，你冇带遮，仲冇车，所有最唔好嘅嘢啊！但系我谂翻人哋话梦里边唔好嘅，现实生活就可能会好。咁我就谂翻转头就冇咁惊。 我觉得呢样嘢都系反映到佢而家有一啲嘅担心嘅嘢咯。系咪 啊？ 考试好似系有啲意思嘅， 系啊， 考试有啲意思嘅，即系有冇温书啲咁嘅，全部咧都系解梦里面咧系有得解嘅。 但好奇怪，发呢啲梦咧，我谂啊，现实世界我唔会咁嘅，即系我唔会考试而唔温书，但梦里边就会咁嘅。 会啊，会啊，又或者你读咗书之后，你突然之间你唔识噶嘛， 系啊系啊， 好惊噶，会扎醒噶。 我寻日又发咗个梦，吓醒咗，我就系临天光嗰 阵时， 坐喺。使唔 使笑啊？喺个梦里面见到自己系咪？ 使唔使笑啊？ 我觉得好开心啊！你梦 系乜嘢？ 我坐喺个巴士上层，咁嘅巴士转弯啦，我明知觉得嗰、那个即系佢应该转唔到啊！佢真系个车嘅右角，嘣就撞咗落个幅墙度，嘣一下我就醒咗啦。系、啊，嗰下咧我真系觉得好震撼嘅，系啊，砰咁样样，但系冇碎玻璃，唔知点解，但系就好 因为系梦嚟噶嘛。 下次帮你查，揾阿周公同你查，周公解梦吓，好似阿 Sarah 话斋，可能咧考试有一样嘢， 系啊。 撞牆嘅 心理作用， 系喎，哎，揾個周公上嚟解下夢咯。 唔使，你每日都見佢噶啦，你去問佢咯。 你做一次夢， 你今晚記住喺個夢裡面問佢咯，好冇？ 好冇 ？OK， 我仲會同你敬禮添。 一陣間翻嚟嘅話，就會有我哋嘅 天 邊 人 間， 正啊 ！OK， 好。今日呢个故事咧就有少少迷离嘅，咁大家就唔需要担心吓，呢啲唔系好多人惊嘅故事嚟啫，少少迷离啫。咁啊，听下到底讲啲乜嘢啦？好，今日天气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吓，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未来数天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初显著又会转凉，大家小心身体啦。先听12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有售的33款花生和坚果样本，发现5款样本因为添加了糖和盐，达到食物安全中心的高糖或高钠食物参考水平。超過60%樣本所標示的營養素含量和檢測結果的差異超出相關技術指引的規管容忍限。另外，超過90% 超過九成半樣本屬高脂，但大部分脂肪對人體有利，適量攝入對身體有益。測試的33款樣本包括杏仁、腰果、花生、開心果和核桃等，只有一款散裝核桃，其餘都是預先包裝。各類別中以核桃驗出的不飽和脂肪酸和奧米加3脂肪酸的平均含量最高，適量攝入有助降低體內膽固醇和有益心臟健康。不過有部分樣本若果進食一整包，攝入的總脂肪已經接近世衛建議的每日攝取量上限。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今日開會討論，包括將科興疫苗接種年齡下限降至3歲的申請。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科興已經發表涉及兒童接種疫苗的第一、二期數據，但只有50多名3至5歲兒童，大約80名6至11歲兒童的數據，認為數據非常少。他估計若果今日批准將科興疫苗接種年齡降至3歲，最大誘因是內地有超過1億名兒童已經接種科興。崔俊明說，兒童接種伏必泰的劑量是成年人1/3，但接種科興的兒童要使用成年人劑量才能夠產生免疫反應。他建議同時商討降低伏必泰的接種年齡下限，讓家長可以選擇，只接種伏必泰的抗體較高，而科興的副作用較輕微。內地上月多個經濟指標個別發展，工業及消費數據都增長加快，並且好過預期。其中消費數據按年增長4.9%，創3個月新高。至於期內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133萬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標。國家統計局說，目前經濟看似出現滯漲，但認為生產價格升幅只屬階段性，又說居民消費價格不具備大幅上升基礎。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下周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周初顯著轉涼。現時氣温是25度，相對濕度5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307点，跌20点，成交金额7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16点，跌8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融创中国15.46，跌1.58。腾讯控股494元，升8.8；融创服务14.3，跌2.26；美团288.6，跌2；友邦保险85.1，升9；阿里巴巴160.6，跌8；盈富基金25.44，跌6仙；比亚迪股份292元，跌8元；斯摩尔国际42.2，升2.7；保利協鑫能源3.21，升2.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3，日元13.85，瑞士法郎0.92，加元1.254，人民幣6.382，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46，澳元對美元0.734，新西蘭元對美元0.705。日經平均指數報29736點，升126點。港金現價報17280元，升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吸引，越大希望，越见相信。尤其是今天跟所有人拥吻，没你的吻，那样逼真，动魄惊心。总不配，没这种运，做对新人，茶盘串也许跟教堂很近，人行越近越无缘分，无奈有爱无缘情人总吸引，是最宿命又最感人。尤其是你共我的确如此亲，但我只配注定今生爱别人。 片段人间，前世今生， 我是阿 Mike， 一个普通的香港人。我和其他一样，过着黑板的上班族的生活，每日营营役役为三餐打拼。唉，真的很闷的。直至有一日， 喂喂喂，今晚得唔得闲啊？ 做咩啊？ 喂，我有个 friend 咧介绍咗个新嘅夜场俾我啊，佢话佢啲女好正嘅，今晚不如试下咯。 有人话咧，选友总有一个阻紧。我呢个同事阿强咧，好中意嗰啲声色犬马啊，但系佢好奇怪，佢又唔中意一个人去，成日就拉埋我。喂，我唔好呢啲嘢噶，但系不如 诶，嗱，千祈唔好同我讲，但系。我最憎呢两个字噶啦，次次叫啲小姐攞手袋咧，佢一讲但系咧，我就真系发脾气。 唔系啊，但系我想讲咧，我唔系唔想陪你去，我呢排好穷啊。 唉，钱啫嘛，小问题，我请你， 你请我， 系一于咁话。 哦哦。 喂喂喂！你今晚做乜鬼啊？个个女仔你都话睇唔啱嘅，喂，计我话头先我都 OK， 唔好差啫。 哎呀，大哥啊，合唔合眼缘呢啲嘢好难讲嘅。喂，你唔使理我啦，你好似好啱咁样，你同你个新女友倾偈啦，你唔好理我啦。 嗱，冇错，我正想话俾你听，跟住落嚟嘅时间，千祈唔好骚扰我啊。 得啦，得啦，得啦，得啦。佢同啱啱嗰个入嚟化咗好浓妆嘅女仔坐咗另一边，细声讲，大声笑，又不停咁饮酒，玩得好开心。我一个人望住个电视，唉，好唔好早啲走？突然间有个女仔坐咗埋嚟我身边，咦？几时入嚟噶？我都冇留意到添。嗨，我同佢打招呼，佢面上嘅表情好诧异，好似见到鬼咁。Hello， 我是 Mike 啊，你叫咩名啊？ 你睇得到我？ 你坐在我身边，我梗系睇得到你啦。 你真系睇到？ 系咪你饮多咗酒啊？定系我饮多咗酒啊？我唔明白你讲咩？点解我会睇唔到你啊？ 因为我根本唔系一个人咯，我只系一只飘嚟飘去嘅无主孤魂。 无主孤魂，小姐，呢啲笑话我十岁已经唔呃人噶啦，鬼边有咁靓噶？ 你唔信啊？你试下摸下我。 咁主动，我真系会噶，你估我唔敢啊？咁嗱，你叫我摸一下，嗱，摸下块面仔啦。诶，点解我摸唔到你嘅？ 我头先咪讲咗俾你听个原因咯，你唔信啫嘛？ 诶，你只诶。 喂，阿强，阿强，鬼啊，阿强，阿强出嚟啊，阿强，阿强， 喂，俾你吓死啊！无端端嗌到咁大声，做乜鬼啊？ 有鬼啊！走走啦，快啲走啦，唔好唔好坐啦。你又见到佢啊？ 嗰只叫做麻烦鬼，又叫冇胆鬼，嗰只鬼咪你咯。 咩嘢真系噶，真系噶！ 唉，算啦算啦算啦，唉，我今晚都饮得太多啊，下次再玩个，唉，埋单。 走啦，快啲走啦。一路翻到屋企，我心仲噗噗跳。我从来都唔觉得自己拥有啲咩阴阳眼，点解我今日会见到鬼嘅？死啦！如果系而家开始，我所有鬼都见到，咁仲使做人嘅？唉，我越谂就越惊。我瞓喺床上边，我完全瞓唔到，我连床头灯都唔敢熄，灯火通明，应该冇事啦啩？点知突然间我耳边，我听到 你屋企都几舒服。 哎呀，又系你，你做咩跟我翻嚟呀？ 你唔知乜嘢叫做无主孤魂咩？无主孤魂即系一啲咩地方都唔知道去边度，又暂时投唔到胎嘅鬼魂啊！ 咁都唔关我事噶，你投唔到胎，你自己谂掂佢。你可唔可以第二度瞓啊？唔该你啊，你走啦好唔好啊？ 我又冇阻你，你咪继续做你想做嘅嘢咯。 你讲笑咩？边个人会有只鬼喺边度瞓得着嘅啫？噶，你呢牛咁眼望住我，唔好话鬼啦，就算你一个人啊，无端端我又唔识你，你望住我点瞓得噶？ 但系我今晚真系边度都唔想去、啊。如果你顶唔顺嘅，你可以去酒店度瞓噶。 吓、啊，去酒店瞓？但呢个地方系我嘅噃，我点解要去酒店瞓先得噶？ 你话你顶唔顺啊嘛？ 好，当佢冇到。我其实系发梦呢，入厕所冲个凉先。 咁热嘅天气，你仲冲热水嘅？ 喂，人哋冲紧凉，你走嚟做乜嘢啊？诶，我删咗先。你走嚟做咩啫？ 出边一个人，我觉得好无聊、啊。你， 哎，中意睇就睇啊，我继续冲。 你个样好好笑， 笑啦笑啦。 好，我听日揾高人帮手，到时睇你仲笑唔笑得出。 我记得阿强识得一个高僧，我将成件事话俾佢听，佢带我揾呢个高僧，最后仲俾咗啲唔知咩符我抬喺身上边，佢话咁样啲鬼咧就会埋身。我带住条符捉住佢，开晒成间房嘅灯，擘大对眼望住个天花板。冇几耐，佢又嚟啦。 今晚咁夜翻嘅。我一个人好闷。 你又嚟嗱，其实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嘅讲法？你头先话你一个人好闷啊嘛？你其实唔系一个人，你系一只鬼，一只好闷嘅鬼。 咁不如你陪我倾下偈啊？ 咁唔好行埋你啊！嗱，我有道符噶嗱， 好痛啊！咩嚟噶？ 用嚟对付你嘅。走啦，你走啦，你唔好烦我，你走咗咪唔会痛咯，你走啦，你走啦。 你真系咁惊我？ 我以前惊，我而家唔惊你啦，我憎你，我讨厌你，你快走。 睇嚟你真系完全唔记得晒啦。 记得咩啊？ 我哋以前其实系两夫妻嚟噶。 切，你讲系啊？ 点解你唔信我？你知唔知点解？我会投唔到胎啊！系因为 我唔想知，我唔想知，唔好同我讲，我求下你，唔该你走啦。 好，既然你咁憎我，咁我走啦。你自己保重。 放心，你走咗我就会好好噶啦，走啦。 好，咁我走啦。 佢讲完之后就变咗个好淡好淡嘅影，跟住就唔见咗啦。我等一阵，冇怪事发生，唉，终于可以瞓得好安乐啦。但系 瞓下瞓下，咦？点解火光红红嘅？ 哎呀，成间房烧着晒嘅！我仲谂紧点算嘅时候，突然间有个人撞开房门跑嚟我身边。 老公，你冇事啊嘛？ 老婆啊，火烛啊，老婆。咦？佢唔系嗰只女鬼？点解我会叫做老婆嘅？ 我整湿咗张被啊！我哋用佢遮住个身跑出去啦！快啲啊！快啲跑！ 我哋跑咗几步之后，突然间听好大嘅砰一声，一个好大嘅柜砸咗落嚟。哎呀，老婆！ 啊、 老婆你唔掂啊，老婆！ 走啊！ 老婆，老婆，佢推开咗我，跟住啲火已经将佢掩没咗，我睇唔到佢啦。老婆， 我一个人留在黑蒙蒙的阴间，我决定不去投胎，我要等你下来，无论等几耐都好。怎知道后来过了几十年之后，你的阳寿终于都完，可惜你不知道我还在等着你。喝完了孟陀汤就马上投了胎，剩下我一个人依然在这里等，继续等，一路在这里等。又或者你是啱的，人鬼殊途，我是不应该再缠住你。再见啊老公，我不会再理的了，你放心吧，我走了，你保重。 老婆，老婆，原来发梦，难道梦里面的事是真的？难道她真是我老婆？难道她真是为了我一直在等？那晚之后她没有再出现，不知道为什么最初很害怕她，变成很挂住她。我将那套符抌了，晚晚坐在等他，但是他都没有再出现。是不是又要等到我今世完了，去到另一个空间才可以再见到他？到时会不会他已经投了胎，轮到我变成一只孤单的鬼魂？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土， 不知为什么我始终觉得我们有一天会再见。我有时夜晚回家，我好像站在一个朦胧的街灯之下，我走近一点又不见了他。有时我睡睡下觉，我好像感觉他在后面揽住了我，我一拧过去又是空空如也。老婆，如果今世我们真的不可以再见的，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可不可以答应下一世再做我老婆，可不可以啊，老婆？ 情人别下，永远再不来，消失的情，浓烟独在，放眼尘世外， 原来人在 做，鲜花虽会。So 一想到呢选友呢想起你啦马小强。所以呢这个故事呢就要交给你做。 又不要这样说，除了选友之外就是医生嘛。 没 留意。 没错。或者是殡仪馆的 医生。 或者是验房。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希望大家喜欢今日的片段人间。明天是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再见。拜拜。